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松快活人， 好齐晒人，齐晒人，今日好精神。我系小张张， 我系沙胆红个女，沙胆锐，今日系沙声锐，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包涵。我系小锐仔， 我系把声好似蜜糖咁 sweet 嘅小羊羊，要对抗呢个沙声锐。 点解要对抗我呢？ 因为你把声沙嘛，我把声唔沙，我把声好好嘅。 我有咩得罪你 咧？系把声嘅一个对立面啫，唔系代表个人嘅对立面。 系咪因为个沙字，所以你就唔高兴？ 系 吓，系咪又谂起某人？系咪？ 嗰啲过去咗噶啦，系啊，嗰啲过去咗。好、okay, 到你，到你，到你，到你，到你。 我系沙捞强。 你知唔知我细我细个就系、 是、 系啊！我细个就系叫沙捞猪嘅 沙捞猪。 点解？其实呢个名点解 啊？ 唔知啊？ 点解？ 唔知我真系唔知啊！ 沙尘嗰只 系啊！ 喂，其实以前啲鱼名好多都系差唔多咩沙捞猪啊？ 系啊，大眼的多啊！知点解噶？点解要的多咧？ 仔啊！ 系啦，仔啊！系啊，冇错。 系啊， 黄九成啊！ 其实 秀才 阿沙声咗，今日唔系好沙声嘅，佢好翻好多。你琴晚听呢个有音乐有快乐，你就知道其实 好 磁性啊！ 点解啊？咩好衰？ 唔系啊！我意思系我琴日其实基本上系仲衰嗰啲嘅，不过我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嘅就系，其实星期五咧我。唞咗一日咧，本来系会好啲嘅。我都讲咗嘅就，因为礼拜六晚咧，我就去睇咗有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期待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嘅音乐剧之后咧，我又再用我八成嘅功力咧嗌完之后咧，剩翻一成。 系啦，可以分享下嘅。 又讲唔到。 因为小弟咧就好荣幸咧，受邀出席同阿蕊蕊前辈咧一齐睇呢个音乐剧。 你知啊，好啦， 亦都请我去睇呢个音乐剧啦。之后咧，我就啊，阿蕊蕊你唔系话把声 有冇制止佢啊？跳嘅时候。 仲有啲嘢噶，就係、是、你啊完之後嘅話，到人哋好嘈嘅時候，我就 我就心諗，咦佢把聲唔係舒服 咩？冇錯，好辛苦，個人好忙， 緊要啊， 係啦，又要嗌又要咳， 其實 我都 要 嗌 先得㗎， 係啊， 你嗌咧就。 因为你要明白一样嘢嘅就系我哋去睇一个咁好睇嘅音乐剧啦，最紧要嘅就 系 因为我哋坐咗一个摇滚区 啊， 摇 滚 区 啊， 其实基本上嘅就系等于系你喺现场系同佢一齐有一个互动嘅， 系 譬如可能你就系即系现场嘅观众嘅话，其实 suppose 佢系会谂住你会有一啲嘅反应， 系 如果你坐喺度会僵死， 咁啊你 就唔好卖嗰个位嘅票啦， 黐线 啊，人哋唔会理你系咪唔舒服啊嘛， 我知你啊，系咪先？ 唔紧 要啊，小强呢啲真系老友啊嘛。佢就話唔好理，總之病嘅話， 梗係啦， 有得去一定要去，快啲先 生。係啊，冇錯，越墮落越快樂。 係啊， 佢咩叫沙聲？你嗰日聽唔聽到佢嗰聲啊？今日嗰日阿李丽喺我哋自己嘅 group 有个声音嘅，系 咪啊？ 就当佢啱啱跌入呢个病魔嘅时候，系咁样声嘅。 各位兄弟，我今日失咗声，食咗药之后仲系好辛苦，所以我今日要告病假，阵间咧会俾埋嗰张医生纸睇嘅。 医生纸有冇攞翻嚟啊？ 有，你喺个 group 睇一睇，医生纸系为你嘅。系啊，我嗰日睇完医生之后，我第一时医生话：其实我谂你听日应该要休息，我就唔会，我一定会犯。跟住佢就唔好，我都系觉得你应该系要食完药之后嘅好好地休息一下。佢就话相信你应该会醒晒，因为我咳嘛。咁跟住身边佢就系话，如果系咁样，我写定张医生纸俾你先。我即刻抌个医生纸，我就谂起你，因为你成日当有啲同事咧有问题嘅时候嘅话，你硬系会用你自己嘅角度嚟去衡量人哋嘅，就佢一定系扮病。咁所以我就话好医生纸，为咗我个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写定俾我先。 马先生，因为试过扮病啊，读书 唔系试过，系未试过唔扮病。 我冇扮病。不过我系炸饼， 好啦，大家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小心身体。 OK， 好，一个礼拜啲风骚啊开始啦， 同埋人多嘅地方嘅话咧，我哋劝大家都系戴翻个口罩，系啊，因为好多人病啊。 上10:18，今日有阳光炎热，有骤雨。吹黄至清劲嘅西南风，未来数天都系有阳光有骤雨。星期二即系听日日间酷热。Lemon Tree 柠檬树特别版本。如果水为财来讲呢，这个星期六日呢真的呢真的多钱多到好得意好多。 我星期六先啩， 星期六完全是没有停过。 我住那里简直是倒水咁样啊，没有停过。 真 的 没 有 停过。 是啊， 我记得有一朝早行雷嘛，我记得他行了两个雷吵醒了我的。第一个雷呢我仲心想。唔係咁細埃呀個雷咁細聲， 你challenge， 即係我challenge佢，我challenge個雷。點知第二個雷，哇，嘣一聲就好大聲， 係雷公你都敢 challenge， 係咯 ，challenge。 我劈到喺屋企嗰時候無端端停曬電咯， 係咩？ 係啊，俾佢劈一下。 咁點啊？同男朋友即係燭光， 唔 係 我自己一個 喺屋企， 咩病啊大佬？黐線噶，咁得閒 咁都係燭光咁樣食碗 燭 都得啩？ 冇啊。 粥系食白粥， 咁你病咗又冇电，咁点啫？唔点个蜡烛？ 冇电咧，其实你有好多嘢你要 check 嘅。其实好多时候咧，咁大雷咧，好可能嘅就系会劈到你，系啊，只不过跳 fuse 啫， 即系趴翻 系 咧， 趴翻个掣嗰就冇事噶啦。有冇常识噶你 ？Sorry 啊，我屋企冇跳个 fuse， 因为冇， 因为我个人好嚣屎， 系 OK， 咁就得噶啦。 今朝唔记得撩鼻屎， 好啦，够啦， 够啦。 好咁啊！其實今日嘅話，天氣會比較好翻少少咁多啦。 係啊，有太陽 啦，至少冇倒水咯。 起碼少陽光曬下啦。係 啊， 咁樣。喂，有個今日龍虎榜，大家咧有冇聽過咧？叫小偷龍虎榜。 小偷龍虎。 小偷龍虎榜。嗱喺美國咧有個大型超市啦，獅子頭噶啦，咁即係裏邊啊。我你唔知你有冇去過呢一間啦？外國好多嗰啲超市咧，每一個產品咧，即係每一個。即係商品咧，好大個啲體積，你哋明我講咩啊？即係所有洗頭水咧，有成桶啊，係啊，即係全部嘢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一間都係啦，咁佢一個叫做小偷龍虎榜啊，係一個佢哋嘅職員咧係擺上網嘅，就話咧原來佢哋統計翻咧最多人即係叫做偷嘢啦，即係嗰啲叫高買啦嚇，靜雞雞塔嗰啲咧， 偷咩咧？ 最中意偷咩咧？咁樣你知你知 十大定幾多大啊？一大三大 我哋估啊， 糖 系咪日常生活嘅嘢嘅？ 当然系日常生活，但系 生果 唔系， 生果好难偷嘅。 唔系啊， 你偷咁多，你咩都食唔晒， 系 嘛？ 有啲人 应该系偷嗰啲消耗嘅消品。 其实最奇怪， 唇膏细细支嗰啲 咧，系佢第一位啊，即系最多人偷嗰样嘢咧。是最大件的，所以他們都說、哇 雪櫃 那些小偷是怎樣運出去的呢？ 雪櫃 這樣樣 會不會是自己人啊？這些會不會啊？ 因為你的推斷是對的， 家賊難防、啊、 你的推斷是對的，其實你如果在總目攜攜有些員工是走過，你怎樣可以拿走呢？ 咁但係又唔係嘅，你去到呢啲咁樣嘅超級市場嘅話，你只要覺得自己唔係小偷，係咪啊？你光明正大係冇人 stop 你嘅，好誇張啊！嗰啲 走行出去， 或者同個 security 係買通咗。 你去過呢啲咁嘅 supermarket 未啊？真係嘅喎，你係會迷途嘅喎， 係啊， 揾唔到嘅喎，冇錯， 係啊， 又好高啦，好大啦，好多嘢賣啦，你啱啱出嘅嘢都有。 嗰部車特別大嘅， 冇錯， 俾你擺部電視落。 我懷疑再行入少少嘅話，棺材有得賣。你一咪得講，真係好離譜 嘅。 就算係嘅，佢出邊嗰個 parking lot 都好誇張。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買完曬嘢之後嘅話，揾唔翻自己架車。係啊，因為你冇諗過，我做誇張，我揾都揾唔到。 唔係，我想講咧，揾唔到車咧喺 parking lot 度呢一個習慣咧，係阿鋭鋭嘅。特性嚟嘅， 指定同 因為有幾次同佢去攞車，我哋都同佢行咗差唔多，有一次行咗15分鐘，我諗。 係， 咁你又唔啱啦。 你喺香港啫喎， 你幫佢記住啊嘛。佢 你影低。 我係陪佢攞車，我唔係同佢一齊嚟嘅。 你明唔明呢一樣嘢，袁仲仁？其實點解我會咁樣啊？ 點解咧？ 其實我想擺脱。 因為我令到你迷魂顛倒， 佢又 黐你 到眾生。 我都叫佢，你唔 好。我好好㗎，我係送佢去搭車，但係佢話佢誠意邀請，不如我車你翻屋企。我話唔使，你翻屋企休息啦。 你明白嘛？我身邊。所有人最危險嗰就係你，如果我要擺啲咗最危險嘅人物嘅話，我就冇危險， 因為呼吸有害。 系啊，所以其實基本上我想擺脱你，我就同自己講唔記得咗架車喺邊度，我想你，哎咁算啦，我走先啦。 其實你下次你， 但係佢有冇諗過我係好鐲而不捨？我話唔好啦，陪你揾。 好，你下次咪扎低，哎有電話揾我。 咪係咯，咁咪大家都落到台。 係佢定我？ 得啦，而家講清楚曬。 你明唔明啊？你下次唔好再送我去攞車啦。 嗱，喂嗱，好，由第一位開始講起。第一位小刀龍虎榜咧係一個出名嘅比較貴嘅產品啦。 咩嚟嘅？咩類型？ D 字头嘅 Diamond，D 字头 唔系乜嘢类型嘅牌子，唔 讲啦，牌子名唔讲啦， 乜嘢货品啊？ 系啦， 风筒， 风筒，吸尘机， 哦， 吸尘机哇， 装潢真系犀利，吸尘机， 巧巧喎， 系啊， 好贵啦，都几千蚊， 嗰个牌子连风筒都贵噶， 乜都贵 啊，都贵啊， 乜都贵 啊， 咁我谂可能因为个价值啦，因为其实真系大部嘅，咁所以个员工都其实都唔知佢点拎就，我唔知啊，呢一个牌子吸尘机有几大部咧， 人往之中啊， 系啊， 喂，我睇过一条片， 光明正大咁，我鬼知你俾咗钱， 有一条片咧系嗰啲铺头嘅 CCTV 咧，影住一个女人咧。偷一部电视，佢点偷嘅咧？佢扮大肚婆，即系佢有大肚婆裙， 放喺身里面， 跟住就扮大老婆咁样顶住个肚出去，真系冇人即系话佢，所以有时又真系可能会有呢件事情发生嘅。 大肚婆 都 真系 唔啱噶啦， 系 啊，捉到又真系 个保安系统有啲问题，似乎 系咪啊？ 系嘛？ 呢一个应该要嘟嘟嘟， 系一个哔哔哔哔哔哔哔咁 响啊嘛，系咪咧？ 佢哋都有啲方法嘅。 第二个 咩方法？ 唔讲啦。 哦，你好聪明啊，你 叻啊，唔通你小偷家族 number one？ 福尔摩强， 小偷家族嗰个主领。 第一名咧就我就唔明点样攞啦，但第二名我又唔明点解要攞，因为好 cheap 嘅啫，佢系攞嗰啲咧叫做某一个牌子嘅剃须刀， 剃须刀， 剃须刀你都几乸嚟噶， 跑就话啫系嘛， 唔系佢有啲成日换 剃须刀， 剃须刀 有几 件啊嘛，你 但有时啲人偷嘢不在乎个价值噶，钓胜于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钓胜于鱼啊， 即系你钓鱼唔系为咗钓嗰条鱼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享受嗰个过程系咪？ 系啊， 你偷嗰啲嘢，但系冇人捉到你，系嘛？有时有啲人系有咁样嘅，但系系咯，系病嚟嘅，你要睇医生。 个闭路电视， 嗰个系你啫。 系啦，呢个咧就系呢个某一个牌子嘅剃须刀。 系 咁啊，另外第三名更加奇怪，系偷厨房纸，值几多钱？ 我估中咗，头先我话厕纸，即系你讲紧嘅系嗰啲大大卷嗰啲啊嘛 ，kitchen towel。 第一有大卷。第二，其實講真咧，個金錢價值好低， 好低啊，係啊， 咩我都有聽過啦。 但係用好多嘅， 係啊， 唔係㗎， 轉兩下又 貴㗎，貴 㗎，係 啊， 相對普通廁紙係貴嘅廚房紙。係聽過有冇聽過香港啊？醫生嚟㗎，偷零食啫嘛， 我聽過，聽過，聽過，咁係嘅，有時唔關 嗰種 excitement 嗰種刺激感啊， 咩心理啊？問阿 Matthew， 聽日問阿 Matthew， 啊係， 你唔知咩？你應該知㗎， 即 係 咪就係 個 excitement 咯？ 即係就係我你發現唔到我啊，我偷咗之後嗰種成功感啊，哇好！ 有啲荷里活嘅影星其實佢喺心理上面唔係好平衡㗎，佢哋都會咁做㗎，佢哋唔係俾唔俾錢㗎喎，但係佢哋就總之中意嗰種感覺咯。 問阿表哥先， 但係有啲人話有啲知道，譬如可能佢有。 錢嘅，但係佢有呢一種咁樣嘅唔係咁好嘅習慣啦。 後邊跟住有個跟班， 佢俾錢 嘅，等佢滿足，但係佢咧後邊就俾曬錢。 但又冇事，係啦，又唔拉佢咁咯。 呢個係江湖傳聞，我都聽過。 係咩？ 仲要講到好似言之鑿鑿，好似真係呢個人嘅某富太咁樣嘅，中意偷嘢嘅，揾個家傭跟住佢，我俾錢，我俾錢，有個偷，有個打。 佢唔係偷，佢唔係偷，佢唔係偷。 其實都 揀緊，揀緊，揀緊。 好多呢啲江湖傳聞，我都唔知係真定假。 跟住嗰個工人話：嗱，我後邊仲有一個人負責俾錢㗎，嗱，我貪你冇理 啊！原來一串成串人咯，第十個 boss 九個俾 family， 真係小偷家族啦。咁其他咧都係啲比較細啲嘅，咩電池啊等等啊嗰啲嗰啲咯，即係保健品啊，係啊，順手依樣嗰啲，千祈唔好嚇，因為而家 千祈唔好真係 任何地方都有 cam 嘅，偷買真係 偷嘢係唔啱嘅。但係有一樣嘢，我哋大家都有偷過嘅， 偷笑 冇錯，偷笑。我真停唔到 啊！远重嘅， 大家一齐咁样， 你而家四 大睇你点样解除你嘅尴尬？ 我唔尴尬， 你而家系四大司仪，唔好咁失仪，知唔知啊？十大金箍，着俾心机啊！ 系啊，睇你噶啦。 点啊？九零加油，有乜压力啊？ 系啦， 系 点样准备啊？ 同三 位 主持开挂麦，所以暂时都未有压力住。 你冇嘅，唔使 嘅。 系啊， 咁平時都俾你哋， 系啊， 考曬啲急才啊。 喂，我話俾你聽，曾經有一年咧，有一個司儀咧，十大金曲嘅司儀啦嚇， 係李麗蕊 喺台後，忽然之間咧，有個老細走入去，喂，個 tag 改咗，而家成段你忘記佢，我而家讀。我而家讲，讲完之后你讲呢段嘢出去讲。 哦，做 live 嘅， 做 live 讲， 做 live 嘅， 即系所以做 live show 好开心，即系经常有啲 刺激感啊，系嘛？ 刺激感 系。 最好唔好。 我以前都系十大司仪 嘅编剧， 编剧嚟噶。不过而家嗰啲司仪我一睇，我唔搞啦， 因为有阮仲阳喺度，你都觉得放弃啊？ 系啊，佢有太有实力。太有實力，唔需要司儀加編劇啦，佢哋自己好好啦。咁 阿麥老師，你有冇諗過你挖苦好啦？你有冇諗過你會得罪其他另外三位司儀？ 我咪幫佢兜緊咯。我十點半先起身， 所以佢咪冇得寫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接获51宗牙科服务投诉，去年同期是60宗。有市民在本港进行箍牙疗程，但是被要求到深圳接受服务。消委会表示，投诉人在一间牙科中心花费23,000元箍牙，疗程包括18套牙套和磨牙。投诉人其后获通知，没有本地诊所有空档为他磨牙，建议改往深圳诊所处理。箍牙疗程开始之后，投诉人使用第8套牙套时发现不能够紧贴牙齿，于是向商户投诉和要求退款。商户拒絕退款並提供另一箍牙方案，最終經消委會再三介入和調停之後，雙方達成和解，商户同意退款大約8,000元和終止療程。另外亦都有市民種牙期間因為牙裝打歪以致覆診超過30次，仍然無法根治痛楚。机管局表示，今朝大约7:30，一架货机需要紧急折返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时发生爆胎事故，现时停留在北跑道上，估计北跑道未来几个钟不能够运作，暂时只能够以单跑道运作。机管局估计朝早航班会受到影响，请旅客留意最新航班资料显示。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北京西站和上海虹桥的高铁动卧列车上个星期六开通，当日乘搭首发列车往北京的旅行社负责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旅行团团友的整体体验良好，他认为动卧列车较适合一些假期充裕以及游学团等乘搭。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高鐵動卧列車的旅遊產品很受歡迎，但是現時即使四人同時購買動卧列車車飛，系統亦都未必會將四人安排在同一間房。希望港鐵可與內地鐵路部門商討改善，令到產品更受歡迎。同樣有乘坐首發列車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認為，如果列車開出時間可以較後，班次調整至隔日一班，將會對遊客和商務客更加方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69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3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5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4.2，升4.4；恒生中国企业65.7，升5.8；盈富基金18.44，升1.7；比亚迪股份238元，升8.6；华晨中国8.71，升1.58；美团116.5，升1.8；阿里巴巴72.85，升5仙；建设银行5.53，升3仙；友邦保险56.2，升7毫。京东集团113.8，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9，英镑9.907，瑞士法郎8.771，澳元5.159，加元5.685，新西兰元4.789，欧元8.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91，加元1.374，人民币7.255。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106点，跌708点。港金报2167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41.19美元，卖出232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咧，近住骏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丽晶花园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德宝花园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德宝花园。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位置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啦。咁较早前启田道回旋处近住鲤鱼门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启田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青朗公路咁，头先咧都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咁而家紧急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咁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榄隧道收费广场对出封路重开。咁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咧就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青衣南桥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今日嘅节目。今日马老师咧，估估啊，学咩啊？ 哇，犀利啦！今日讲后花园， 后花园， 后花园， 西贡， 正啊！ 我哋香港后花园系西贡啊嘛。 系啊，讲下以前咧睇古装片咧，嘛好多时 扑蝶啊嘛，喺后花园， 系喺后花园见啊嘛， 小姐同丫鬟或者喺度系玩啊咁样啊嘛。系咪以前个个人都有后花园噶？ 有。 大屋就有， 系咯， 大屋就有，多数有嘅。头先阿瑞提嗰个父亲节，我都会讲少少。 OK， 好啦，喂，讲到父亲节，我想问大家觉得咧，如果一个爸爸咧有一日阿女咧吓带咗个男朋友翻嚟啦，咁咧你觉得阿爸爸咧？是有啲咩原因会喜欢或者唔喜欢嘅？阿月 冇原因会喜欢 小羊羊。 你寻日系咪碰到呢个问题啊？ 吓，会唔会啊？ 小羊 恭喜你， 我知道嗰个女。啊！你个即系唔系你个女啊？个女仔、啊、 其实个篇文章就系咁嘅，就话咧有个爸爸同个女讲咗四个佢唔中意呢个男仔嘅原因，其实咧系来自一个穷字，但穷都分四种，即系话呢个男仔有四样嘢都好穷，系啦咁样咯。因为你第时你都要有个 人穷 唔系第时啊，都遇过一啲家長， 你真 係即係你有翻過， 即係你見過家長嘅， 唔係有啲我之前分享過嘅，有個補習學生嘅家長好語重心長同我講，讀緊大學嘅時候，阿 Brian， 你記住到時畢業啊，揀份好嘅職業啊。 嗯， 佢點解無端端同你咁講嘅？ 關佢咩事啊？ 因為佢關心我，佢關心我。佢話而家咧，我哋做家長咧，睇男仔咧，即係睇未來女婿咧，都好高要求㗎。 要啲咩要求啊？ 即係嗰啲咯，即係物質上面， 即 係 有一份好嘅職業，有車有樓。 佢話如果唔係好多家長阿媽都唔放心將自己個女交俾另外一半㗎咁樣㗎， 佢代表佢嘅啫。 係啊，我都係咁話。 同埋佢唔放心啫，個女 都唔係喎，我覺得佢嘅諗法係好典型嘅香港 家長。一定有係啦，一定有。 你有諗法，但係當即係主動埋嚟嗰個女仔話 一定要咁點啊？係啊。 你碰到咩問題？你彈出嚟， 我冇問題。 唔係啊，你想話我哋係 嗱？我想講你有四窮啊嘛，佢話四窮啊。 於是我而家同你分啦。 其窮一定係個學識窮。 頭先其實好似小強講， 自短 我覺得係冇志向啊， 志氣窮啊，志氣窮。唔係佢爸爸，即係呢個爸爸咧，不停強調就話，其實個個都係由白手興家噶啦。我唔介意佢而家窮，但係覺得佢好。 即係點講，好甘於窮啊！ 係啊，即係瀨瀨啡啡啊， 好躺平啊，係咪啊？ 係啦， 好 窮， 我窮 咯， 淨係掛住打機 啊咁樣。 係啊，即係覺得佢冇乜規劃。第二樣嘢咯，啊呢樣嘢我諗大家都即係可以諗下嘅，就係覺得個腦袋好窮啊！ 啊，冇墨水， 冇嘢啊，同問佢乜嘢都好似唔知答唔到。 聽多啲風騷快活人， 咪係咯，聽多啲古古學古文咪得咯。 又或者客家婆啲起碼講幾句客家話， 咪咯。几句西班牙话抄就翻啦，赢晒老爷。 嗱，听日又可以学个心理，星期三又学中医，几好啊！ 系咯，嗰啲校外课程唔错 啊。系咯，喂，真系你待遇啲嘢喺度啊。 一定要佢课程系啊，同埋你可以有啲题目可以同佢倾下偈，打开个话匣子。系嘛？ 之后如果你到阿爸问起任何嘢，无论世界大事、香港大事、经济啊， 咁我都有一啲嘢系我 答唔到嘴嘅， 系有啲嘢千祈唔好讲。我觉得有啲嘢千祈唔好讲，系咪啊？涉及嘅就可能系政治啊、宗教呢啲都唔好讲， 真敏感真 系啦，因为大家会唔开心嘅，容易 系啦。好啦，第一个就系叫思想志气穷啦，第二系头先所讲嘅啦，即系脑袋穷啦。第三咧，觉得佢格局啊，家庭嘅格局穷。佢讲咗一句：你屋企通常有啲咩做噶？佢话通常屋企人都系打牌嘅，每一天都开台嘅。咁呢个爸爸就觉得，如果一个家庭日日都喺度打牌咧，觉得佢好似系一啲过紧一啲好比较 我保留 嘅生活 嘅生活。系喎，你真系话表哥啫， 咪咯，但又咁讲喎， 系咯， 咪又一样打牌， 有空闲时间先可以有打牌嘅资格噶咋， 佢唔中意打牌啫，呢样唔中意打交 系嘛，我都系，我赞成你嘅讲法。 OK， 到最后咧就系经济狂嗱，我知道咧佢屋企环境唔好，不过咧你话咧。佢叫即係佢屋企人啊，同佢個女講咗，第時唔好做嘢啊，喺屋企湊仔啦咁樣。咁呢個爸爸就覺得嚇，阿女，我真係供咗你咁耐，供書教學又讀埋大學，攞埋唔知咩。咁而家你第時諗住嫁完佢，即刻做一個煮飯婆，咁阿爸就覺得唔係幾開心，就話啊，即係覺得佢哋係經濟窮嘅，即係點解唔可以俾嗰個女咧自由發揮下先，先至再翻嚟做煮飯婆咧咁樣。 唔係你作為爸爸，你自己點睇先？ 係啊，如果你有個女啊。 我作為一個女嘅話，我就真係我完全係會同爸爸反 面。O K， 我就代表嗰個女仔嘅男朋友。 係， 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啊，係咪先？ 來吧， 即係如果我帶個男朋友翻去，我 帶馬老師 嘅， 咪咪見到，我就係老婆，我做老婆， 好， 我做咪婆，咪婆， 咩？我搞唔清邊個邊個。 即係佢係你老婆，我係你個女，佢係你嘅未來女婿。 嗱，咪咪啊，咪咪啊，陣間咧嚇好相遇啊，唔好咁快扯火嚇。阿女陣間咧就帶佢個第一個男朋友嚟啦。喂，叮當叮當， 爸爸爸爸，爹哋爹哋，係啊，我介紹俾你識噶，係啊，呢個就係我個男朋友啊，小強。 四眼鬼。咩啊？ 唔係，你應該冇嘢講㗎。 係啊，你應該好有 OK OK OK， 冇乜嘢 貴 屬 嘅。 呢位石眼強哥哥，你做啲咩工作㗎？ 打牌咯，屋企好中意打牌。 點講？ 佢屋企好中意打牌嘅。 打牌啦！ 你做咩工作啊？唔係你屋企做咩嘢啊？ 佢冇乜嘢做嘅。 冇嘢做，你第時點養我個女啊？想請問下你， 使佢養我咩？我養佢啊嘛。 吓阿女， 咁 嘅，搞错啊！ 你要你搞错啊！你供书教学啊嘛，我咁难得咁，我大学毕业喎，我第时我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职业，就我就赚到钱，我翻嚟养佢啦。 好，阿咪婆，你自己讲啦， 你 个女 阿妈，你话啦， 赚钱，你哋而家唔系奉子成婚噶嘛，系嘛？ 冇， 咁就。找个第二个啦， 唔系我真系好中意佢呢个时候。 你又何必为咗一棵小草 放弃 一大 片 森 林 咧？ 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但系喺呢一刻我真系好爱佢。 安田 系咪先？ 你两手吉咁样过嚟噶啦？ 系啊，吉都冇只，铲都冇， 呢个就格局嘅问题啦。 系啊， 呢个就真系格局问题。 又冇礼貌，系咪先？ 有叫阿 Auntie 都 有冇叫你啊？有叫噶嘛？ 有 Auntie 咯。 跟住有一样嘢，我觉得几得意。头先经过咗呢个情景嘅测试之后嘅话，会唔会觉得嘅就系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话，都系自己唔同嘅角色喺呢件事里面咧嘅唔同嘅睇法。爸爸有佢自己嘅睇法，妈妈有佢自己嘅睇法。但系最紧要嘅，我觉得嘅就 系阿女嘅睇法。 冇错，系阿女嘅睇法。 啱啊。 如果女覺得呢啲樣嘢完全都冇乜問題嘅話咧，就唔係問題嚟㗎啦。 啱啊，喂， 呢個係佢自己嘅幸福嚟㗎嘛，係咪啊？ 你如果做到最差嘅個女仔個女，咁我搬出去啦，唔翻嚟。 唔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佢能夠識到有一個有錢嘅，但係唔愛佢嘅， 定係你寧願有一個冇錢嘅、但係好愛佢嘅咧？ 係啊，花花 fit。 如果你作為一個幸福嚟講，係咪咩叫幸福呢？我覺得就係咁簡單啫嘛。 我有錢佬啦， 係咪？係啊。 阿細伯，嗱呢啲鮑魚。 阿 Andy， 都幾大要咗先啦，呢啲嘢加唔加遲啲先算啦。 哎呀，你攞啲嘢俾啦，到你講嘢咩？到你講嘢，我而家同細伯講嘅嘢，你會唔會 OK 啊？你咁有錢啊？ 反正有電話 太極端啦。 哦，生意 OK， 嗯，好啦，嗯，拜拜。 你同我阿爸食緊飯，你就唔好傾生意啦。到你講嘢，我 男人生意緊要啊！ 做乜嘢你咁入？ 係啊， 我哋已經有答案啦。愛情係最重要嘅。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开心，他们两个人幸福就 行了。那男人对他好。 是啊。 好啦，我准你们拖下手仔啦。 多谢 Andy。 多谢我阿妈。 各位有女的 Andy。 其实他是朱莉阿妈。 要想清楚。 其实我阿妈。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Ooh. Here in the heart I still.Longing a part of me I can see And if the heart cannot redeem One soul apart, one separate dream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怀。 为什么世界上要有爸爸？作者梁继章。点解呢个世界要有爸爸？第一，因为提款机有提款限额，爸爸就冇噶。而且揾提款机要去街，揾爸爸去佢间房就得啦。再讲提款机要揿密码，有时你会唔记得噶噃，但系揾爸爸攞钱，只要锡佢个面一啖就得啦。世界上冇一部提款机系锡一啖，讲一句我锡你啊，爸爸就有钱弹出嚟，系咪？ 第二个原因，因为当屋企遇上蛇虫鼠蚁或者有曱甴侵袭嘅时候，妈妈最多陪你一齐尖叫，到最后都要爸爸嚟收拾残局。如果现场得一张可以企高嘅长凳咧，妈妈仲会抢埋呢张唯一嘅避难所，只有爸爸先系帮你杀退曱甴最有力嘅部队。第二，因为当妈妈心情唔好嘅时候咧，可能就会发脾气，要一个人俾佢发泄，有啲闷气。如果冇爸爸咧，呢个责任就落晒你膊头，就闹你一个人噶咯。正所谓一枝竹仔二节弯，几枝竹就断节难。有人分担一下，等妈妈饿几句，就系所有儿女嘅福气。因为社会嘅治安有时麻麻地嘅，与其希望有警察哥哥或者看更叔叔可以保护，倒不如翻屋企之前打电话，爹哋啊，我就翻到嚟噶啦，你落嚟等我啦，等佢楼下等你，咁有安全感，你话几好呢？第五个原因，因为当你发觉喺餐厅或者酒楼食咗嘢，叫得太多食物、太多点心，或者啲嘢同想象中唔同味，意都唔好食嘅。最环保的方法就是将你不吃那些吃不晒那些给爸爸。当然你嫁给他时要加他孝顺你的，拿一条吃晒他呀。那爸爸就会乖乖地吃晒些剩下的食物的了。第六个原因，因为当妈妈埋怨你，喂起床不折被的，喂折牙膏为什么这样折法的，吃饭不洗碗的，每日夜晚只过去看电视的。当妈妈闹一大堆的时候，你就会加他，爹哋都系咁啦，妈妈就会冇嘢好讲噶啦，因为喺好多妈妈眼中，最唔听话嘅坏孩子就系爸爸。第七，因为当天气好冻，暖炉都唔够暖嘅时候咧，你可以炸娇咁样，将爸爸当系大暖包揽得实实，或者将你好冰冻嘅脚塞落佢背脊，咁就暖翻晒噶啦。第八，因为有时去超市咧，好多嘢咧都系好吸引，呢样又想买，嗰样又想买，但系买完之后就会点啊，拎唔喐啦。如果有爸爸喺度，就可以迎刃而解啦。第九，因为睇完一套好恐怖嘅鬼电影之后咧，瞓喺床上边就会好多恐怖嘅形象出现。世界上得一个人愿意坐喺你床前，直到你瞓着觉，佢先离开，佢就系你嘅爸爸啦。最后，世界上的爸爸对仔女都是无私的奉献，可以俾你作为一个蓝本，学习爸爸咁，因为将来你都是人哋的爸爸或者妈妈的。送俾所有爸爸，补足一句：父亲节快乐！ 爸爸，爸爸，如无空一朝要，我们怎么了？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 爸爸爸爸，我怕冷风不吹，我又怎么？ 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会点呢？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掹掹，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哋，你锡唔锡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现在就亲亲爹哋。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啲自己喜欢吃的嘢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啲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啲笑片啦。咁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三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9%。星期一嘅早上，快到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就会有古古下， 学古文， 后花园， 后花园，你会喺后花园做咩啊？ 打千秋， 种花， 你咧，林米， 晒太阳， 扑蝶， 掘幽人， 拍片， 喂，掘幽人好玩噶， 超好玩、啊， 好玩，未试过掘幽人， 系啊，好玩噶， 好似落完雨啊，佢哋会浮浮晒面嘅。 我覺得啲蝸牛好大隻， 我嗰落完雨咧，我執咗一面盤嘅蝸牛俾阿媽煮啊，佢鬧我唔食得噶咁樣。 係啊， 好嘥心機。 佢寫個法國喺上面咪得咯，from France 咁樣。 跟住我好手尾啊，我拎翻花園咧，擺翻去逐隻逐隻嗱，拜拜咁樣。 嗱，重點係佢話拎翻花園啊，即係有錢仔， 我阿爺㗎， 咪咪 咁又點啫？ 你阿爺個孫啊嘛， 係啦，好孫。好酸。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老师， 早晨， 早晨，马老师。 早晨，嗱，今日咧讲下花园。不过寻日父亲节，阿瑞瑞头先一早就话父亲节。 嗯，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中国有冇父亲节？ 有， 几时啊？ 你最中意嘅宋朝、唐朝， 春秋嗰个时间几时？农历。农历咩？ 皇帝轩辕皇帝时候。 但我想知道更加多就系点解最初会有父亲节喎？除咗系几时之外？ 梗系啦，我嘅会娓娓道 啊。 其实呢个系中国定系外国先噶？ 中国 唔系，系外国先嘅。 哦， 美国先嘅、 哦。你讲紧 Father's Day 啊 ？Father's Day 咁你话孝义呢样嘢啊？ 系 Father's Day 样嘢。 父亲节就美国先嘅， 系 1910-19左右啦。 哦。 嗯咁、但系中国都有父亲节嘅，系、近代啲嘅。 好、 估下我哋嘅父亲节系几月几号啊？ 几我哋嘅， 唔系新历中国 六哦， 唔系 中国嘅。 中国嘅父亲节、近代啲嘅、近代到几近啊？ 60年内， 60年内开始有父亲节。 系啊系啊系啊，阿八十，对唔住， 六定八 啊？ 系1945年。 哦， 系啊。抗战嘅时候， 即系你咪几月几号啊？ 系啦，就问你几月几号，估下 几多月好唔好啊？几多号 有咩关系？ 我想问关唔关孙中山事噶？ 系咯， 唔关。 O K， 系啊，抗日战争嘅 抗日战争系咪 唔知古 下咩月份咧？ 八月。 九月。 八月。 啊，八月啱。 八月。 八月 都 好啊。 唔 系。 八月。 八月十四。八月十五。 八月 十五至中秋，唔系 乱讲八月七， 八月三十， 佢其实都有原因嘅， 系 八月八， 系咪和平啊？ 八月八， 八月八， 点解叫八月八号咧？ 因为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 八八 系啦，八月八号就系八八节咁解，嗰时咧就因为抗日胜利，咁咧就因为要纪念好多牺牲嘅 壮士， 系啦，咁于是咧就定咗八月八号，就有人发起做父亲节，咁我迟啲去到八月嘅时候再讲下同父亲有关。 咁而家八月八号仲有冇人庆祝噶？ 冇啦，胜利 唔记得咗啦， 系啊， 而家全部都会跟大卫嘅， 冇错啦， 就系六月嘅第二个 三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 好，今日嘅主题系 后花园。 你第一次接觸後花園，或者你覺得後花園係咩地方嚟？ 好神秘嘅地方。 老師啊，我想問咧，點解有前花園啊後花園？ 其實冇人講前花園， 前同後有咩？ 係咯， 即 係 有 前花園㗎。 冇㗎，係啊，因為大宅。 點解揀花園咪得咯？點解加後咧？ 係咯，咁點解要加個後花園？ 梗係有原因啦。 喺屋後邊嗰個花園 啊 嘛，係真係喺屋後嘅。 係啊，真係。 我知， 係 因為前花園人哋經過會望到你喺度。晒太阳，后花园咧，你中意 冇人知 系啦，中意做乜都得， 累紧 多咗一种隐私喺度， 好隐私嘅后花园， 梗系啦，啲园外约啲， 约啲咩啊？ 都系喺条后花园度见， 约啲咩啊？ 书生同埋小姐都喺后花园度见。 啱， 咪就系咯， 系啊，后花园咧系以前咧。嗰啲千金小姐咧最隱私嘅地方，但係對啲千金小姐嚟講咧，嗰度就係佢哋嘅小天地， 中意點都得。 係啊，因為咧父母唔管嘅，好即係好少走去後花園嘅。 嗯， 就啲 其實父母以前咪又係喺後花園。 係啊，一代 於是佢都明 一代一代， 佢都唔好撞破佢哋。 係啊，俾佢啲咩？ 其实咧，老师，我谂以前啲隐私可能会好过而家。哦， 点解啊？ 其实因为我见而家有啲咧，啲叫做村屋或者有啲嘅叫做独立屋嗰啲咧，其实咧嗰啲围墙好矮下， 同埋太密集啦。以前嗰啲大宅真系好大， 系啊， 所以就 深锁。 咩叫咩？长高狗大啊嘛，系咪啊？的长大狗高啊！ 你呢啲嘢我唔识， 点都高嘅。 狗大， 对于我哋两个嚟讲系好高。 喂，我三宝 经过间一间巨宅咧，佢里边啲狗恶到不得了。 系 你行近啲啊，佢吠到咧，哇，天都冧啊！即系我谂啲， 喂，你谂下啲狗都冇嘢做，咁大间屋， 系啦， 难得有人嚟， 睇 佢 高 大声，系啦， 做咗嘢噶啦，咁样 系啊， 系。 咁后花园咧，原来好讲个格局嘅。 嗯， 系啊，你觉得后花园？乜嘢系后花园嘅血液呢？ 水池 唔系，系啊， 系啊， 哦， 养鱼啊嘛， 系人造瀑布， 一定有啲水，水佢哋就觉得咧， 风水嚟噶， 系啊， 流动紧啊，有生气啊嘛， 金鱼， 锦鲤啦， 金鱼有， 系啊，咁另外仲有啲乜嘢嘢啊？ 大树、 千秋。 天秋啦，系啊，树啊，亭台楼阁啊，咁有个 哇，有得亭台楼阁就真系 有 噶， 有 噶， 一定有嘅。 如果佢嗰啲牡丹亭惊梦啊， 系啦，喂，好多名著，所有故事 都系喺度，冇错， 世上记啦。 不过 系啊， 阿 Joy 仔讲嘅又系噶，一定有个揈下揈下嘅千秋噶，嗰啲小姐实喺度揈下揈下。 你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其实我哋揈下揈下嘅话，可以系揈高啲嘅，就系望出去噶。 咁要揈好高喎。 真噶，真噶。 出唔到。 有个首诗系好似系写呢啲嘢噶。 系咩？ 系啊。 首诗叫咩？揈下揈下。 我唔方便讲。 吓？你记唔记得荡千秋？我都教过你哋噶啦。 系啊，记得。点解秋千千秋嘛？ 系啊， 我记得。 咁嗱， 仲有啲咩嘢？ 咁后花园咧，有两样嘢做嘅，一样咧。 托碟。 你唔 好 摘花摘花 画画 弹琴 射箭 咩话 射箭 射箭 吓琴棋书画都学晒噶 小姐 有 弹古筝 又要 嗱佢其实两样嘢有一样真系做嘢嘅 即系 啲 做嘢咩意思啊 后花园做嘢 唔系 做咩做啊 劈柴煮饭 barbecue 冲凉 饮嘢 捞鱼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飲茶。 唔係啊， 喂，後花園滿啦。 飲茶， 所以做做嘢我意思係即係千金小姐咧，喺個後花園咧， 嗰啲係咪？ 係啦，喺度刺繡啊， 積冷衫啊，嗰啲係咪？跟住就諗緊，哎呀，諗緊啊啊！ 然後就， 哎呀， 佢哋嗰啲唔係積冷衫啊，有塊布，有個圓嘅夾夾住， 係嗰啲刺繡， 篤嚟篤去 咁樣。當佢整親嘅時候嘅話，跟住咧佢個丫鬟就話：小姐， 你一定諗緊 咧， 諗緊佢咧。 就是王公子咧 ，OK， 边有啫？乱讲， 衰嘢。 嗱，仲有一样嘢， 你做唔影你耳仔红啦， 可以继续做埋落去啊！呢个故事 系啊。 咁仲有一样嘢，佢哋会喺后花园做咩咧？即系如果真系有咗如意郎君， 嗯，我知知收香囊， 收个荷包， 整一个嗰啲香囊咁样嘅嘢， 系啊，仲有咧， 画佢个样， 唔系。唔係個識畫畫啊嘛，有一樣嘢多數會做嘅，即係後後花園嗰度。 即係當佢有意中人嘅時候， 係啊，佢 摘花俾佢，摘花俾佢， 唔係 邀請佢入嚟賞花， 邊朵花啊？ 賞花、賞月、賞秋香，係咪？ 唔係嗰樣嘢，我哋會唔會做噶？而家 誒會， 我哋都會做 嘅，幾大壇嘢㗎？ 大壇嘢， 花別叫。 拜坛嘢， 喺度拜神啊！ 拜神咁 求求月老， 拜月光， 拜月光，拜月光 啊！ 红线， 求 姻缘， 即系 天赐 姻 缘， 天赐良缘啊！如果让你试下啦， 即系得咩？ 拜月光真系噶，念念有词。 你响停车场嗰度 唔好啦，人哋基督徒嚟噶， 佢就系基督徒 啊！唔系啊，佢啊，佢系基督徒，佢唔会拜月光啊！ 好啊，你帮我拜。 系啦， 但系拜啲姻缘系咪去咗你度噶？ 唔会，保证我写你个名好 唔好？入口入口， 如果去咗佢嗰度，过翻落嚟， 系啊，过翻 transfer 俾我 ，pay me 俾佢， 系 P L A Y，play me 啊 ，play me， 唔系 P A Y。 哦 ，OK， 阿老师，你今日仲唔正经过佢哋？ 唔系，我 成日都系唔正经噶啦。 佢到鬼馬，你教到邊度啊？而家 教到就係佢哋會，如果有意中人嘅時候，佢哋做乜嘢？就係拜月光，係啦。 但其實都有啲嬉戲嘅喎，嬉戲佢哋喺度做咩咧？ 撲碟咯， 撲碟咯， 係啊， 劈演。跳绳 系啊系啊， 跳绳 玩足谷 啊，系啦，踢波啊，足谷 踢波 咪足谷咯， 系啊， 小姐 踢 波， 但系 咩？ 系咩？ 系啊， 佢哋组队足球队喎，要 女子足球队， 你踢俾我，踢俾你咯。 点解唔打啲比较轻巧啲嘅嘢啊？即系羽毛球嗰啲咧，系咪？ 你话搵到零啊嗰阵时， 羽毛球有一个好处嘅，你打出去嗰阵时候嘅话，跟住 出去 执 啊嘛。 OK， 嗱，仲有一样嘢咧，就呢啲类似比赛咁嘅，就约埋几个闺蜜啊。唔系，你估佢嚟做咩啊？ 打牌 唔系， 跑步。 约埋几个咩我知啊？吟咯，吟诗对词咯。 打牌我都真系 劲。 诶， 羽毛球 或者食点心。 唔係玩嘅鬥嘅比賽， 鬥嘅 鬥 靚 金 絲貓，金絲貓， 知佢金絲貓係咩啊？記得未啊？ 知啦，記得啦。 流浪貓嘛？ 咩嘛？ 佢約埋做乜嘢啊？我知，化妝。 唔係比賽嚟嘅， 比賽化妝咯， 跳繩、踢毽、掉手巾， 比賽烹飪。 我知。 講啦，講完又唔講。 按摩。 按咩话？ 按摩 比赛， 其实佢哋 打咩啊？你想打咩啊？ 佢哋系比赛， 打乒乓波，打乒乓波。 老师讲唔到， 两个失控啦， 失控啦。 佢哋斗草啊？ 咩叫斗草啊？ 系咩嚟噶？ 咩啊？ 我哋斗书法潦草，斗潦草， 唔 系。其实好 斗草 系啊， 即系真系同一条条草有关 嘅， 叫斗草，即系个名啊，叫斗草。咁其实就同个花园有关嘅，即系几个姐妹 斗橛啊，即 系 斗草、除草、除草。 就系，总之佢就系见到啲草就，呢个系咩草啊？跟住怕丑草， 啱咗一分。 呢个草啊，呢一个就 咩算死草？ 斗草 啱啱。 最近啊， 真系 佢哋咧就即系斗彩花啊，呢啲系即系斗彩得多啊。 就叫豆草。 咁咪掹晒后花园啲花咯。 有人种噶嘛？ 系啊，又唔系佢种。 阿士狗哥会搞噶嘛？ 咪就系咯。 阿秋香又搞啦嘛。 啊，士狗同秋香系两个。 我即系豆泽花， 自己系梁山伯做烟台噶嘛， 捞乱晒佢。 系啊， 你估正嘅，佢 三小姻缘啊嘛，唔同噶。 OK， 嗱，最出名嘅咧，即系响嗰啲典籍咧，《红楼梦》《红楼梦》嘅大官员，呢个系一个好出名的。 哇，只红楼佬系入大官员， 系啦，即系就所谓嗰啲大宅嗰啲 大花园。 大花真係好大， 好大、嗯 啊。你知唔知《西厢记》个故事 系 里边讲咩啊？系啊，系啊。你知唔知佢哋喺后花园做咗啲乜嘢？ 嗯， 出咗街噶。 小说都有民间故事，都有啊。 大到骑马， 系咪 骑马？ 佢哋两个喺嗰度， 系啊， 做乜嘢？ 系啊， 撑船。 佢哋两个啊。 赏花， 你知唔知道答案 啊？写诗， 有一个喺度摸琴啊，抚琴， 弹就弹啦、 啊，佢系叫抚琴， 点解要抚琴啫？ 我点知道啊？ 抚琴 系咪一个人名嚟噶？ 边个吹 啊？ 抚琴 系啊，系啊， 咁、okay. 地方大唔大都可以抚琴噶、啊。是不是 不是要够大个琴先够大个才可以抚。 三个琴来的原来那个是。 不够大就好快抚完 了。OK, 嗱我。 我是 grab 还有还有还有。嗱其实呢私人有后花园啦、嗯、官府又有后花园。 当然啦。 甚至寺都有后花园。 寺庙。 寺和庙不同的。 嗯、 寺是其实可以学嘢。是啦。 庙就是。 都有。 尼姑。 没错都有后花园的、 嗯。 皇帝都有后花园啦。即是皇帝都有后花园。 平民有没有后花园 大嗰啲咪有咯。 有钱 人。好似是有钱人啦。 有钱人先可以有的。 嗯、 OK。以前咧，我翻翻去漢朝啦，或者再早之前啦，原來有兩種花園嘅，有一種花園咧就圍牆嘅，有一種花園就冇圍牆嘅。俾、 嗯、 一個字你哋、 嗯， 上個禮拜其實問過知道咧、 嗯， 個有字， 嗯、 有於即係、就是、一個 哦 OK， 有一道 嗯。 呢、這個呢、這個有字，即係、啊就是、一個大框， 有冇個有字？有個大框框住。 嗯 呢、這个系乜嘢花园嚟？ 有围墙 嘅 花园咯， 系啦，里边仲有咩嘅咧？ 就有花咯， 有草咯， 有草咯，有人咯，有人， 有鱼， 乜都有咯，所以就有个有咯。 其实 包你乜都有， 好大， 乜都有，所以咪写个有字咯。 梗系啦， 啱啱 劲啊，系咪先？ 佢有埋动物喺里边。 哇！施主你啲 有钱人咧，或者啲皇后将相咧，就喺里边打猎啊， 狩 猎。 大到咁？ 系啊。 哦。 真系。 即系好似国家。 系啊。 国家公园。 野生动物园。 系啊，就叫做有字啦。个院字咧，就系。 院仲有个院啊？ 花园个院。 哦，哇！ 花园个院。 呢个咧。 冇 呢 个院啊？ 哦。 呢个系冇。 哦，呢个冇墙嘅就叫做院啊。 草花头嘅。 系啦。咁、 嗯、 今日带大家玩完后花园， 就又有花园啦。 好攰啊！ 好攰 啊，老师， 多学咗好多嘢啊，马老师。 好博学， 多谢。So listen up。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跳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爱 都叫好。Now one, two, three, action。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冬泳。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action。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 Aaron 郭富城 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 新歌一首 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 Exit 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 好啦，十一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我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2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表示，希望配合国庆组织具规模活动，包括联校庆祝活动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比赛。蔡若莲认为教授中华文化和举办相关活动可以联系国民教育。早前教育局网页上载首批学校外评报告总结章节，提及有学生唱国歌时声线较细弱。蔡若莲指出，唱歌的声线反映情感和投入度，上音乐堂时老师亦都会要求同学唱歌大声一点，是很正常的建议。他认为当局提醒学生在仪式上要投入，相信学校不会感到压力。疫情之后市民北上成为热潮，蔡若莲说期望市民留港消费的同时，亦都鼓励家长多带子女到内地体验，真实立体了解国家发展，不是单靠看报纸认识国家而产生误解。消委会调查18间持牌猫狗寄养所发现价目透明度低，收费员说建议消费者选择寄养所时查询收费细项和条款，并且作出比较。消委会调查的18间持牌寄养所之中，只有6间有透过线上方式主动提供完整价目表，其余都需要联络商户索取报价。其中一间在回复消委会的问卷时，只是提供一小部分资料，形容收费透明度极低。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留意服务是否有不同收费准则和各项附加费，例如冲凉费、喂药费或者陪诊费等。以一只16公斤的狗为例，有寄养所视为中型犬，亦都有寄养所视为大型犬，两者收费相差可达到1倍。港铁荃湾线车厢发现一条长大约40厘米的蛇，蛇王凤召到场捉蛇，稍后会送往加道里农场。警方话，朝早大约7:30接报，有市民报称喺中环站开往金钟站的列车上见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乘客其后在金钟站落车转乘另一班车。警方说蛇王指这条蛇应该是加州黄蛇，无毒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二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33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52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6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4，升3.6；恒生中国企业65.54，升4.2。盈富基金18.39，升1.2；美团117元，升2.3；比亚迪股份236.8，升7.4；阿里巴巴72.75，跌5仙；华晨中国8.57，升1.44；中移动73.35，跌1.5；友邦保险55.8，升3毫；建设银行5.53，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57.42，瑞士法郎0.891，加元1.374，人民幣7.256，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8,105点，跌709点。港金報21,6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22.33美元，卖出2,3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咁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一带系车多噶。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较为挤塞。咁然后提翻你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的中线有道路工程，一带是较为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清水湾碧屋落斜西贡、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和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训犬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知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一风骚快活人咧，就讲下电影，讲下剧集，讲下戏嘅。 咪今日睇咩戏啊？你 记唔记得我之前讲一套《以吾之名》啊 ，My Name 韩剧系讲咩嘅？记唔记得四个字？为父报仇啊嘛。最近咧，我睇咗另外一套2006年嘅美国电影咧。是为母报仇嘅，今次系讲为阿妈报仇啦。咁咧，话说咧，有位女士咧，就佢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做一啲嘅社福机构，做啲咩嘅咧？咁即系有人想领养啲孤儿咧，佢就系代为安排啦。咁啊，带嗰啲父母去睇啦，咁样样咁啊，领养咗阿小强，咁啊，小强你跟呢个爸爸妈妈翻去啦，咁样样。 我宁愿继续喺孤儿啊。 但系嗱，就有呢咁顽劣嘅小朋友咧，佢即咁多年嘅生涯里面有四个小朋友咧，一路都冇人肯要，因为呢四个小朋友太曳，系流民中嘅流民，即系好细个已经系出晒名嘅街上嘅顽童啊，即系冇人要。最后呢个妈妈咧，即系呢个叫做领养嘅妈妈咧，就领养晒呢四个最曳、最衰、最差嘅，就喺自己屋企当仔咁养大咗佢。 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啊。 点解？喂，起码俾佢一个屋企嘛。 好，咁你要喂你现实啲先得噶。嗰四个可能都唔啱咧，或者可能会带俾你好多烦恼。 咁但系戏咧就讲佢哋即系喺呢个领养妈妈屋企长大咗啦，咁各有自己嘅去向啦。有一日呢一个已经系即系老妇人嘅妈妈咧，喺便利店买嘢嘅时候咧，有贼打劫，啪就杀咗呢个妈妈啦。 哦， 咁于是呢四个。大过咗嘅仔仔咧就翻嚟啦，就参加嗰个葬礼啦。然后大家望住大家就话：，喂，佢咁好领养咗我哋，冇人要，系得佢要我，我哋一定要为佢报仇，揾翻点解会即系揾翻边个凶手啦。咁样好啦，查一查咁啊，四个查啦，发觉原来唔系一个劫案嚟噶，竟然俾佢发现。 有啲阴谋， 个贼咧其实用劫案嚟做幌子嘅啫， 系啊， 其实系有人买凶想。杀佢阿妈噶，其实打劫只系呃人嘅啫。但系佢阿妈系一个你咁嘅社福机构嘅人，全个镇嘅人，全个镇都人都中意佢，冇人憎佢嘅。点解要话买凶杀佢咧？ 佢老公 冇老公啦，佢系一个单身人士。查一查，发现呢四个人嘅阿大哥咧，原来帮阿妈买咗份保险。 哦， 好啦， 仲唔系钱作怪？ 剧情就讲完咗，佢就唔再讲啦。但系个剧情系几得意嘅，咁当然有好多嘅枪击啊、动作场面啊。咁啊，导演咧就系《Fast and Furious》嘅导演咧系执导嘅，咁所以个剧情都几紧凑嘅。而嗰个结局都几特别咯。咁如果大家中意睇一啲比较刺激性嘅电影吓，咁就系呢一套戏叫做《Four Brothers》，英文叫《Four Brothers》，中文叫。痛仇仇恨嘅仇，痛仇杀机嘅咁啊！电影串流平台有啱啱上咗，都旧戏嚟嘅吓。好， 好， 好，今日咧 同 李丽睿联手啊， 联手， 联播啊！李丽可以介绍下佢嘅装扮先啦。佢今日戴住顶 cap 帽啊，顶 cap 帽咧上面就写住我哋今日会介绍嘅嗰套舞台剧个名叫做《School of Rock》啊， 冇错， 系啦， 来自一套电影嘅， 系啦。 咁啊，先要介绍嘅咧就系话，不如我哋讲少个引子先啦，好嘛？2003年嘅一套电影嘅话，其实系一个低成本嘅制作，就系美国嘅一个喜剧嚟嘅。咁个名就叫做《阿 Sir 来自恶人谷》。 当 时睇嘅时候真系非常之好睇，因为嗰个嗰只癫癫地嗰个阿 Sir 咧就 系 由 Jack Black 所主演嘅。咁其实咧讲开话咧就喺因为话2003年啊，佢呢一套嘅电影嘅时候咧系大受欢迎，因为里面其实如果你喜欢摇滚乐嘅，讲得出嘅殿堂级嘅一啲即系嗰啲叫做 Hall of Fame 里面嘅人嘅话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嘅咧系出现咗喺呢套电影里面嘅。咁而今次我哋所睇嘅呢一个系个百老汇嘅音乐剧，讲翻嘅就来头真系非常之犀利。自从呢一套电影出咗嚟之后嘅话，佢有电视剧。佢有百老汇嘅音乐剧，咁而且咧就系喺2015年嘅话咧，呢一个嘅就阿 Sir 来自恶人谷咧，就将佢改咗就系叫做 The School of Rock， 咁就系喺呢一个首演，就喺音乐嘅音乐剧一个首演嘅话咧系大受欢迎嘅。去到2003年嘅话，如果你数数手指嘅话咧，都知道嘅就系啱啱喺旧年嘅话咧，就系佢哋20周年嘅一个纪念嚟嘅。咁而咧就佢嘅本身嘅呢套电影嘅 Jack Black 咧都非常之好，揾翻有好多嘅就喺当年同。 同佢一齐主演呢一套电影嘅，里面有好多嗰啲小演员，咁、 嗯、 啊就 会 长大成人啦，同佢哋又见面啦，大家 reunion 啊，咁啊大家度倾下偈啊，咁样 几开心， 真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嗯、所以好难得嘅就喺今年2024年呢一套嘅百老汇音乐剧嘅话咧，就嚟咗香港啦， 同埋都系第一次嚟香港嘅， 冇错，系啊， 首次嚟香港嘅。 咁所以就哇，即刻有呢个机会去睇咁啊，即系。一定要撲到去啦！咁、嗰一日咧 撲住去咩？ 撲住去， 撲住去，因為嗰日 落雨嚟㗎，即係由線啊行三步啊，線落地下都係要去。咁同埋今朝我哋都講咗啦，嗰、那個位置咧，我諗我哋坐頭四五行係啦，係好近距離可以目測到一個 Broadway 嘅一個即係成隊 cast 咁樣去做呢個音樂劇係。嗰、那個感受俾我嚟講咧，都幾衝擊嘅。同埋，因為睇完之後，我哋星期六夜晚睇啦。睇完之後，嗰一晚我已經即刻去揾佢哋啲歌聽翻啦。咁即係 魅力 就要 咁， 係啊，嗰個感覺都仲未退去啊。你諗下係嗰個。個興奮程度 係咪有好多歌你係唔識嘅？即係之前你係唔識嘅咩 ACDC 啊嗰啲？ 可唔可以一陣聽一下？得唔得？而家講唔講得？ 揾 我睇下啦，睇下啦，係啦，好啊。 系啊，咁啊，不如而家就讲下个剧情先啦。 好啊，我哋 讲 下个故事先啦。 咁佢系改编自一个电影啦。咁呢一个音乐剧系讲乜嘅咧？其实佢系讲一个好落魄嘅摇滚嘅音乐歌手吉他手咧，叫做阿 Mr. Finn 咧。咁佢就因为佢本身系组一个乐队嘅，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啲原因咧，俾佢对乐队咧就。踢佢出嚟，哎，唔俾你再同我一齐夹 band 啦，系啊， 搞错 啊，你唔可以再同我一齐夹 band 啦，你，马老师走走啦，咁之后咧， 飞起啊， 系啦，咁马老师就好唔开心啦，因为佢真系。佢覺得 冇錢啦， 係佢冇錢都落魄 啦， 但 係 佢又懷有身上面留咗一種 rock 嘅血嘅， 咁似我嘅真係。 咁就為咗生計咧，咁佢就唔打唔撞咧，就混入咗一間小學係嘛？ 其實就係應該咁樣講，佢咧就係同佢另外一個朋友，同埋佢另外一個好 mean 嘅女朋友，佢個朋友同埋佢啲好 mean 嘅女朋友嗰陣一齊住嘅，跟住好 mean 個女朋友成日同佢：你快啲交租啦！如果唔係我拍你走啦， 一係交租，一係你走。係 啦， 咁所以就。系又喺俾人赶出呢个 band 嘅队入边啦，又俾呢一个女朋友逼交租啦，即系朋友嘅女朋友逼交租啦。喺呢、這个即系叫做咩啊？人生嘅低谷嘅时候咧，咁啱就有个电话打嚟，喂喂，唔该，我想揾你个朋友嚟做我哋学校嘅代课老师嘅。点知咧佢就话，知道嗰个人工原来都几好，几可观嘅。佢就话，我就系嗰个朋友啦，系咩，Mr.Shrimply 啊，我都读唔到个音啊， 系咯 ，Shrimply， 系 Shrimply 啦，咁之后佢就话，我就系嗰个老师啦，咁佢就咧呢一个机缘巧合咧，就去咗呢个时候咧就做呢个代课老师，咁咧其实佢根本就唔识教书噶嘛，咁去到呢个班方面咧就。咁啱咧就有啲音樂嘅課程可以搞啦，亦都透過呢個音樂課程咧，佢發現到班上面咧，原來有好多小朋友咧嘅音樂嘅造詣咧都係非常之高嘅、嗯。 要講一講嘅就係話呢一間嘅小學嘅話，仲要係非常之傳統嘅貴族學校，係 啦，貴族校。 佢哋要學嘅就係學緊係一啲嘅就係可能係唔係讀 rock 啦，定係咪唔會聽 rock music 啦？又或者嘅就係佢哋好可能要學嘅就係學一啲交響樂啊，又或者係。 對唔住，有嘢問呢個故事發生喺邊？边度噶？ 美国 哦，美国 系啦，发生喺美国嘅， 系啦，即系贵族学校啦，成日上堂要好守规矩啦，好有 manner 啦，讲嘢要举手住举得好直啦， 喺个课唔可以跑啦，即系嗰啲好乖嘅、 就算学音乐都要学 classical 嘅 music， 咁就嚟咗一个阿 Sir 话要教 rock， 咁成班小朋友一开始都有少少对抗嘅， 冇错。 咁但系咧呢班小朋友咧，头先讲因为系贵族学校啦，咁所以。本身的家長都比較忙嘅，係、缺乏即係缺乏啲父母的關心啊，淨係成日都係得讀書讀書讀書，咁所以遇到呢、這個係啦，遇到呢個阿 Sir 教 rock 咧，亦都打開咗佢哋嘅心扉，亦都覺得哇，開始有人關心自己咯，咁、所以就組咗一隊 band， 亦都叫做 School of Rock， 咁呢個阿 Sir 咧就。即係有啲投機取巧嘅，就主要用一啲上堂嘅時間咧，又要運佢哋出去去一啲 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 casting 啦， 幾好啊！係啦， 我中意呢個， 係啊，好正啊，其實係 啦。咁之後，主要有一日啦，就校長咧就發現同埋啲家長發現咧，原來呢個阿 Sir 係。冒充嘅，亦都系冇教书嘅，唔系啊！我俾咁多学费一年，你冇教书竟然学 rock， 咁就开始吓、有啲即系反抗啦。咁但系咧咁啱反抗嗰一日咧，就系佢哋夜晚咧就要去呢个 Battle of Rock 嘅比賽啦。咁究竟最後可唔可以偷運到佢哋出去啦？有冇參加到呢個比賽啦？參加到比賽有冇贏到啦？同埋呢班家長可唔可以平息佢哋嘅怒氣咧？咁大家可以揾翻呢套電影嚟睇都得嘅，我覺得。 喂，好似好吸引喎、 啊！你冇睇呢套電影啊？ 冇，電影係乜嘢啊？ 電影就係叫做《阿 Sir 來自惡人谷》，2003年嘅。 都係叫 School of Rock 啊！電影名。 電影名都叫做 The School of Rock， 冇、錯。但係嗰個翻譯嗰個名嘅就係呢、這個。啊系啦， 叫摇滚校园有个嘢。 系啦，但系佢就系八六位嘅，就叫摇滚校园啦。 系 啦， 吸引， 系好吸引嘅。嗱，我亦都要讲讲嘅就系、是、今次点解会声都沙埋，同埋病到咁样嘅，我都要去睇啦。咁啊，首先当然喺里面嘅话咧，因为系来自如果你要睇八六位音乐剧嘅话 ，Andrew Lloyd Webber， 佢个名嘅话冇得倾噶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就 Phantom of the Opera 或者系嘅就系 Cats 嗰啲等等嘅话，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咁佢喺里面嘅话亦都有写咗一啲歌，同埋我觉得嘅就系好难得。你能夠在呢一個嘅百老匯音樂劇裏面嘅話，最感動嘅係呢一班小演員 啊，係啊， 佢哋係現場彈 live band 嘅， 現場唱啦、啊， 現場唱、現場彈，以及或者你要諗下，一班嘅演員佢嚟到呢一度，佢成個月嘅、哦，佢哋就只不過就係每一日就喺呢一度去做好呢一個音樂劇啫、哦，你唔覺得嗰個精神係好令人覺得嘅就係好感動嘅咩？係咪、 啊？ 以及嘅就係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喺裏面咧。佢有好多啲嘅唱嘅歌裏面咧，係加咗一啲香港嘅元素喺裏面嘅， 真係正喎、 啊！係啦， 我覺得真係貼地喎呢啲， 貼地嘅， 迎合翻嗰個當地個文化㗎。 係啦，佢就譬如可能喺度講緊嘅就係譬如話啊，記住，如果你講緊嘅就係我哋喜歡嘅一啲歌手嘅話，例如我中意 Tyson Yoshi， 講呢一啲咯。咁譬如可能講緊我就喺邊度食嘢嘅話，佢哋會講一間快餐店嘅名，你明唔明啊？跟住你睇你聽到嘅，你會覺得好好笑嘅、以及嘅就係你會感覺到嘅就係、是。男主角冇得傾啦， 係啊！我想講頭兩場我睇完佢之後，我諗佢真係渾身解數，佢 all in 所有佢 energy 係大到一個位，我覺得哇！你咁樣做落去頭兩場啫喎，你會唔會暈低㗎？同埋你唔係淨係做今晚呢一場，譬如你即係前一場晏晝做啦、或者呢三個禮拜。差唔多日日都要做手術，佢個 energy 嗰、那個，哇！點解可以做到咁澎湃？冇 drop 過㗎，係 啊，冇 drop 過嘅。再加上我就可能我坐得近啊，因為我哋喺搖滾區嘛。咁其實我會覺得個搖滾區其實係一個好處嘅，因為我有朋友坐得好遠，佢、就係話你好難去投入。但係搖滾區有時嘅就係我哋其實就係音樂其中嘅係啦一部分。譬如可能就係佢哋去參加比賽嘅時候，我哋咪就係嗰、那個，我哋咪就係嗰班係啊下邊嗰一班觀眾咯。咁同埋我哋因為坐得近嘅話，我會見到嘅就係佢哋嘅投入啦、如果講翻。就是、男主角，即系嗰个阿傻嗰个阿 Sir 咧、 Mr. Finn， 你就睇到佢一路唱歌嘅时候，你啲口水飞 出嚟， 跟住佢就冇做咗一阵嘅话咧，件衫系湿晒嘅，同埋嘅就你见佢佢系冇冷场嘅，即系成个人喺地喺度点啊等等嘅话咧，当然有人曾经我有睇过一啲嘅 comments， 就系觉得嘅就 系 话佢会唔会 over 咗啲，但系我 觉得系咁 咯，系 嘛 ，rock 嘅系咪应该系咁？ 佢就系想话到俾你知嘅就系呢一种嘅就留喺你血液里面嘅嗰种。對於搖擺的熱血啦，咁佢一定係要咁樣嘅話，你先至能夠感受到。同埋因為人好多，淨係一班細路嘅話，都成 十 二個 小朋友。 仲有嘅就係嗰間學校嘅裡面一班嘅老師啦，仲有就係佢班校長啦。其實我覺得必須係要比較 over 一啲嘅話，你先至能夠有一種 power 同埋一種力量嘅。所以我覺得就係非常之好好。 同埋睇完之後，我真係覺得。一個即係喺舞台上面嘅演員啊，點樣叫做用生命去帶俾觀眾一啲藝術嘅氣息，完全喺佢身上上面係感受得到呢份精神。同埋頭先講十二個小朋友面，唯獨有一個小朋友係特別中意嘅，我係喂喂，佢真係做得好好。佢係點咧？嗱，十二個小朋友，佢嗱有佢嘅 lines 嘅時候，或者係佢係主角嘅時候，咁佢會一定會做得好好啦。但我最欣賞佢係當佢。做 minor 嘅角色，佢 off the stage 喺側邊嘅時候，佢依然係 演 個 character， 佢係繼續做緊，佢冇甩嘅。但你見到有部分嘅小朋友可能我覺得啊唔係我啦，可能佢會鬆咗啲，但佢係冇，佢依然都係 keep 翻嗰個 character。之後嗰晚，我真係揾上網揾，我揾到佢嘅 social media， 我特登入咗佢 social media， 我留咗個 comment 俾佢，我話你真係做得好好，我話 you just shine on stage，我話你要 keep it up，因為十二歲你真係好難講佢。十年之後佢就變咗一個荷里活嘅影星，你估唔到啊！係啊，咁佢都有覆翻我 message， 覺得哇，成件事好啊，真係好 開心。啊，呢、這個哥哥做呢樣嘢真係好好， 因為真 係我覺得作為演員嘅話，需要 一 個鼓勵。 前輩又好，或者後輩又好，其實你。 睇完佢演出，你覺得好欣賞，係應該要同佢講，你要繼續加油，同埋咁樣去，即係呢啲 有人知道有人睇得出佢嘅努力。 係啦，同埋之後 等我先揾我個彈 bass 個妹妹。 係啊，就揾佢。 係啊，我好中意彈 bass 個妹妹。佢、永遠攞住個 bass 咧，係永遠都冇聲，即係個樣係冇表情嘅，但係佢好型咯，你明唔明啊？好好睇噶，真係好好睇，好 真 係 十二三歲， 係全部都好細個， 同埋好開心係咩？即係我自己都好羨慕佢哋咁細個可以 參與 A 級嘅演出，仲要佢哋離開香港之前，譬如我睇翻啲 social media， 又去咗首爾啦，又去咗釜山啦。哇！你呢個年紀可以周圍一個演出可以 夢想，一個演出者嘅夢想， 一個巡迴， 好興奮。 佢哋唔使翻學咩？ 嗱，我又諗呢個問題，我諗咧應該老 可能停課一年， 佢係啦 gap year， 停課一年。 好想啊！ 所以今日我哋兩。我介紹的就是 The School of Rock 啊，就係阿 Sir 來自惡人谷，但係如果冇機會能夠睇呢個音樂，因為啱完咗啦，咁大家就可以攞翻呢一套電影嚟睇。2003年嘅呢一套電影，我非常之推薦大家睇。 好， 真係好嘢， 好 嘢。好，我今日介紹嘅呢套戲咧叫做 《冇數講》， 冇數講，因為另一個譯名咧叫做嚇《王牌對王牌》。呢套電影咧就係1998年嘅，咁亦都係而家香港一套電影上緊嘅，係啦，探案專家。咁我亦都睇咗個導演嘅訪問，即係阿邱麗圖嘅訪問。咁佢話係佢哋買咗個版，即係投資方買咗呢套電影嘅版權嘅，1998年。咁我就睇咗原裝嗰個版本，非常好睇。嗰個劇本我覺得係嗰個感染力好正。你有冇睇過？ 我記得我好似睇過，你試下講下。 OK， 其實咧係講個有個警隊裏邊有個談判專家，咁佢係一個， 我覺得談判專家好有型， 好有型， 真心真心覺得。 第一場戲佢係解決一個問題，一個家暴嘅問題。咁有個爸爸攞支槍指住個女，咁佢就入去。咁當時咧好多人咧都話唔好啦，一槍棒嗰個 打死佢算啦， 係啦。咁佢又堅持唔好，因為佢覺得佢有辦法去 settle 呢件事嘅。咁當然啦，佢用佢智慧去解決咗件事啦，就冇。不過有啲人就好唔滿意佢。原因就係會覺得話你咁樣好冒險啫，係啊，即係類似咁樣啦，投訴啦等等。咁跟住再故事發展落去咧，就係佢有一個拍檔俾人哋打死咗。原來佢都係警隊，原來咧佢係查緊一單嘅案件，就係響警隊內部咧有一啲叫做社福金啦，就俾人哋呃咗，都講緊$2,000,000。咁聽講咧都係裏邊圍內啲人做嘅，咁佢想查呢件事，但系咧，當佢去到嗰個案發現場，發現嗰個拍檔死咗之餘咧，好多警車嚟到，就拉咗佢，就話懷疑係佢做嘅。其實個兇手一早掟曬啲嘢落個河度啦，但係都揾翻。佢話嗰支槍咧都係即係經過佢掂過手嘅。咁呢件事發展落去咧，佢覺得好無助。個主角叫 Danny， 咁其實呢個主角咧，喺港產片嗰度咧，就係劉青雲做嗰個角色嚟嘅。咁嗱，我對比之下咧，嗰啲場景啊、對白好多都係 你兩套都睇曬啊？ 係啊，同埋我睇埋阿邱麗圖嘅訪問，咁佢都話。有很多技術性的原因，他們那個講即係香港這套電影的年代咧，都是翻去90年代，係啊，那些原因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啦。但係我覺得兩套都很出色嘅，演員演得非常好，那個劇本的構思非常好。佢唔係淨係因為嗱，佢去到佢就翻去差館挟持咗啲人質。都是啲差館嘅，佢有佢嘅上司啊等等，因為有啲人佢都懷疑嘅。咁佢呢件事佢要點樣解決呢？就憑佢嘅智慧，佢揾咗另一個談判專家，佢唔識嘅，因為咧佢覺得揾一個唔識嘅人咧最公道噶啦。如果你揾一個識嘅人咧，可能佢有偏見啊，或者我好憎啊小羊羊，我就會整佢啊。但係因為完全唔識嘅，完全唔識嘅咁。一步一步咁去幫到佢，我覺得係好精彩。因為其實嗰個對價都唔知道你到底係真定假，即係嗰個另一個談判專家咧， 你話你冇罪啫， 係啊，我點知啊？咁就係阿鎮宇飾演嘅，我覺得好好睇。嗰啲對白啊，同埋嗰啲場口嘅設計啊，同埋最後點樣令到做咗壞事嗰啲人咧？和盤托出， okay, 我覺得好正。 我想問係咪兩個 version 個劇本情節一模一樣嘅？ 一樣，好相似度好高。 係冇數講，同埋探案專家 係啦，但係值得去欣賞。 好多謝曬。 好啦，今日翻嚟淑女关注组十二点后出现，唔好行开啦。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软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努力怎演算，难讲要是执着，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 年轮海快到中午十二点， 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安，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努力怎演算，难干扰时斟酌，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十二点钟先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回来继续。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莎拉姐、马家姐， 你好啊！ 因为马家姐好乖啊，画咗好多画。 系啊， 啱啱又画一幅。 系啊，越嚟越差，我真系觉得你嗰啲画点算啊？ 佢回礼嘛？ 呢一个你拎出嚟咧，你够胆你拎出嚟啊吓！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好犀利，就系有某一日嘅话咧。就是马家姐插播的噃， 系啊，两个礼拜前， 系啦，冇错，佢点唱？ 系啊系啊，因为香港人咧或者全世界好多人都中意饮牛奶， 系嘅。 咁但系到底你嘅体质适唔适合饮牛奶咧？ 冇错， 同埋咩叫牛奶？咩叫牛奶饮品啊？ 系 好多迷 思咧，奶粉啦， 系啊， 我哋有面对紧嘅仲有炼奶啦， 冇错啊， 奶精啦。 特別係飲去啲快餐店飲咖啡嗰啲鈎仔咧，覺得係咩嚟？ 啊 係啊， 嗰、 啊 那 個 好有呢、這、一個即係好好嘅精神啊！係咪、 啊、 有啲乜嘢唔識嘅就問，係咪？ 係啦、 啊，你關注組好難得嘅、 啊。你估你淨係你單向話俾我聽咩？我哋要雙向， 冇錯啦、啊，教學相長。 係、啊、好 嚟啦！今日你要講嘅就係牛奶嘅迷思啦。 咁頭先馬家姐就話咩體質啱飲牛奶咧？咁啊，聽翻兩個禮拜前咧，其實有解釋過噶啦。咁呢樣嘢係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唔同奶嘅分別，即係答翻馬家姐兩個禮拜前嘅問題啦。咁、其實咧都答曬咁滯噶啦，係即係今一集會咁，但係咧佢就話有一條咧就冇答，咁啊先答嗰條咧就話。我唔想答佢嗰條，其實唔係唔想答嘅。咁你記唔記得嗰條係咩啊？ 你問人哋乜嘢啊？ 我問咗佢，我話咧喺超級市場咧好多唔同顏色嘅鮮奶，嘅盒，我話其實係有咩分別咧咁樣樣，同埋佢哋有冇統一個顏色咧、因為舉例好多都係英文噶嘛，咁、如果唔識英文嘅咁點教咧咁樣？ 都有中文嘅， 係啊， 唔係啊，有啲外地。澳洲、法國嗰啲係冇中文嘅， 佢要求黐個中文貼紙 啊！有嘅，一定有嘅， 中 英文標籤裏面係有嘅。 呢、這個台階，呢、這個台階落唔落到？ 係啊，定係你嗰你係你嗰間嘢係冇嘅，係咪？OK。 唔係，其實分顏色咧，我就真係去睇過嘅，就應該咧，據我所睇嘅嘢咧，就冇話咩顏色就特定係全脂奶、低脂奶或者脱脂奶嘅、應該 冇呢 啲牌子咧就會分咁樣咯。 即係其實佢哋嘅設計嚟嘅，即係。盒嘅颜色嘅设计啫， 因为我就见过有啲，譬如即系好full cream 嗰啲咧，佢会用金色、黑金色， 冇 错， 全脂奶，讲紧系， 咁、所以咧，我哋其实就最主要睇咩啊？那个营养成分，咁、你咪见到有啲写住咩3.6咁样嘅， 系啦， 其实就系个脂肪啊，即系每100毫升入边咧就有3.6克嘅脂肪， 咁咪好高咯， 系啦，呢、這个系高嘅，所以饮起上 咪好好饮咯， 好滑 咯， 好 滑真系噶，你真系知。你喝緊牛奶嘅，你眯埋眼都知道真心，因為我好中意飲嘅。 即日本嗰只， 有好多都有嘅，即係佢有寫嘅脂肪嘅含量大約係幾多？ 因為佢嗰只就特別即係 標榜 係啦，寫住3.6喺嗰度嘅。咁、其實我哋睇個營養標籤嘅時候咧，點樣為之低脂咧？就係每100毫升咧低於1.5克嘅，咁就叫低脂啦。係、咁毫升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其他食物係咪低脂咧？即係以100克計算嘅時候咧，就係要低過3克。咁奶係會再低，要低過1.5克每100毫升。咁所以你就唔好睇颜色去分啦，就睇个营养标签。 知道， 咁如果系脱脂嘅话，就好明显啦，即系佢嗰个总脂肪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咧系好低好低嘅啦，即系零咯会标榜。 嗱，如果你饮牛奶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佢有几种嘅，有一种嘅就系 full cream 啦，知道嘅就系全脂啦。另外咧佢有 semi skim，另外嘅就有 skim。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又即系脂肪嘅含量会唔会又有唔同咧？一定会有啦，系咪啊？ 咪頭先就係講咗咧，我哋講嘅全脂咧就係3.5啊，有啲3.6啊，有啲去到4克啦，每100毫升。咁、如果係低脂啦，即係我哋叫 semi skim 或者叫 low fat 嘅時候咧、就係低於1.5克每100毫升， 就界定為 低脂， 係啦，就低脂嘅牛奶啦， 係啦。咁、去到脱脂嘅時候啦、skim 即係等於零咯，嗰、個脂肪。 即其實它是三個不同的個脂肪的含量的，因為我成日以為的 semi skim 和 skim 是同一個嚟嘅。 哦，唔同唔同，所以先有顏色區分啊，馬家姐。 但係顏色區分我就想不明點解佢會覺得是這樣咯，因為你會如果你有看的話，其實它個完全有很多個不同的牌子的話，佢顏色都不一樣㗎。係啊，唔代表紅色嘅就係代表 全， 佢以為係世界性嘅，係咪咧？世界性嘅就係 full green 嘅就一定是紅色。 阿蘭講俾我聽，佢話粉紅色啦，叫我。 系啊，因为根据佢饮个牌子，佢知道系个颜色。 哦，明白。 因为我又装啊，咦，其他牌子都有 粉 红 色， 咁样对 比 一 下。咁就唔好用颜色咯，我觉得。 知道。 就最好系睇翻佢个食物标签，可以知道究竟佢里面嗰个含量系几多。 冇错。 系啦，为标准吓。 冇错。 好啦，咁另外当然啦，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即系 答翻 马 家姐嘅问题，佢逐条问嘅，就逐条去回应。 逐一击破 系啊。 唔系击破，系即系大家了解。 个问题， 即系其实今日嘅就 系击破你， 就系马家姐答问大会啦。 关于奶， 关于奶嘅嘢。 系啊，咁咧佢就问咧奶粉咧同鲜奶嘅分别系啲乜嘢啦？咁大家都知啊，即系奶粉咧就储存方面咧就会容易啲啦。你鲜奶我哋讲摆雪柜嘛，就要摆雪柜，嗰个储存嘅时间就会短啲嘅。 嗯，同埋奶粉嗰个人工即系人工度啊，咪要会高啲啦，系咪 artificial 嗰一样嘢？ 都要睇翻係乜嘢類型嘅奶粉嘅，咁、有啲咧，即係譬如我哋講嘅營養奶粉嘅時候啦，佢就會加咗即係足夠嘅蛋白質、足夠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嘅、即係對於一啲可能食唔到嘢人嚟講咧，可能要即係插個胃喉嘅時候，佢就 用呢 啲，要用一啲、即係我哋講係營養全面嘅奶粉去。食用嘅， 但系其实有时未必需要系呢一类型嘅人嗬，又或者嘅就你嗰排身体唔系咁好、或者你做完啲手术之后嘅，你需要补充有好多嘅唔同类型嘅一啲嘅维他命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选择呢一种 好多方面嘅，譬如有啲人要增 磅啦，你都 想过 啊、 增肌啦， 系啊， 系啊，系啊，咁即系各方面嘅 有冇用啊？ 有 用，其实我想讲咧，我有一次啦，但系呢一个经验咧。即係限咗一次啫，就係咩咧？我啱啱先買咗一啲即係出面嗰啲奶粉啦。咁、我平時我諗我好耐冇飲過奶粉啦，但係嗰排咧好似即係開工開得好忙啊，冇時間食飯。咁、我阿媽話：喂，不如你買罐奶粉飲啦。咁我一飲完之後咧，飲咗頭兩日咋。我係直情出街嘅時候，啲人問我係咪化妝，因為飲完之後我見到自己塊鏡個面色咧，係真係紅潤發光嘅。但係頭嗰兩日啫，之後又冇咗啦。因為可能身體習慣咗咯，我覺得已經。 同埋都要睇翻腸胃嘅問題，即係你入嘅，你而家即係 嗰陣時未識懶懶嘅，我仲係有呢個腸易激綜 合 症。 哦， 有嘢問， 即係玻璃肚嗰時係咪？ 插播插播，我想問咧，如果譬如話飲奶粉或者飲鮮奶咧，我覺得唔夠甜。我加糖會唔會又破壞？ 飲牛奶都加糖， 咁就真係 鮮奶啊！因為我細個我媽真係加啲 糖 啊，因為覺得會淡啊，會唔會又破壞？ 咁你不如飲煉奶啦，煉奶咁開出嚟咪 加 咗糖嘅鮮奶 咁樣， 係啊， 明白曬。 咁當然你就咁加白砂糖就唔係咁建議 啦。係啊，咁加咩？加蜜糖啊？ 唔係啊， 蜜糖唔啱吧？ 係因為尤其是佢個肚咁樣嘅時候就更加唔建議咯，即係。 冇皺眉， 唔係我都有 額外， 奇怪啊！ 唔係太甜， 有啲人覺得誒鮮奶唔夠甜啊，冇味 嘅。同埋講緊你個味蕾咧，係要適應嘅。即係如果你飲得食得太甜或者太鹹嘅時候，你可以慢慢調節咯。你慢慢去減翻個糖，其實可以適應到嘅。 收到， 係啊，即係佢唔係絕對性，係相對性。 嗯，好。嗱，其實頭先阿蘭有講到啦，就譬如可能係鮮奶啦，同埋奶粉啦。如果講緊嘅就話，譬如可能唔知我自己感覺上，我會覺得就是鮮奶營養價值會比較高嘅，即係奶粉嘅話，你唔知可能你硬係會覺得嘅就係你要開出嚟啊，跟住咧就 攪 啊， 又水啊，又熱水啊，破壞曬。 除非你話係 B B 仔飲嗰啲，我估計應該係營養係充足嘅。咁呢個係咪一個迷思咧？即係奶粉嘅營養， 奶粉同鮮奶嘅營養咧係差唔多嘅，即係可以講話奶粉係冇營養。 咁點解唔俾 B B 仔飲鮮奶咧？ 因為而家嬰兒嘅奶粉佢係有配方，叫配方奶粉，都係等於。即係 加嘢落去， 加咗即係足夠嘅維他命，同埋佢嗰個卡路里咧，嬰兒個奶粉個卡路里咧係唔同嘅，係啊，即係每一秒咧，我哋講緊係0.67。咁如果我哋普通鮮奶咧，每一秒即係一卡路里咁樣，即係有啲唔同嘅，係啊， 即係專業，即係專業。 咁係要計數嘅， 使讀書嘅人哋， 真係廢話。OK， 好啦， 咁 而家咁 所以即 係 根據自己嘅即係選擇啦，其實奶粉同埋鮮奶都係可以揀嘅，就係 明白。 咁幾好喎，因為其實我會覺得咧，就鮮奶咧，我自己有一個情況嘅。一個飲唔曬，係啊，飲唔切佢已經壞啦，係啊。但係仲有一樣嘢，我就想問一問啦。嗱，有時我哋話買得，就算你買鮮奶都好，都有兩種嘅。有一種嘅就係佢一定係冷藏嘅，另外有一隻嘅就係室温嘅，係啦。咁呢一個又點分別咧？ 個營養咧其實都係一樣嘅，只不過處理即係消毒嘅方法唔同。咁 UHT 擺喺常温嗰個咧都可以擺得耐啲嘅，都係一個好嘅選擇。但係因為都係液體啦，咁有時可能有啲人要外出啊，要大包奶啊，咁可能會重啲咁樣，即係去旅行又要帶奶粉嘅時候，就會相對嚟講咧就方便啲咁樣。 OK。 你去旅行去到當地先買啦。 唔係，咁有啲係要飲開嗰隻牌子啊，即係好多人唔同噶嘛。 OK， 好。 好。 竟然佢女友就係飲完奶之後話唔可以食橙。 系啊， 系你问噶？ 系啊， 我问噶， 佢问噶，都系问噶。佢对住佢个样，跟住谂起呢条问题。 系，咁啊，其实曾经都有真系有咁样嘅迷思嘅，因为惊喺里面会结块啊嘛，系咪啊？一撞 同埋两嘢沟埋一齐，好似会肚屙噶嘛。 嗯嗯，即系对于以前嘅小羊妹咧，应该就会容易啲嘅。咁而家嘅小羊妹咧，应该就 OK 噶啦。 强化咗啦。 系啦，即系佢个消化系统咧系强咗嘅。即系对于一啲肠胃比较差嗰啲，当然就唔建议。咁如果正常嚟讲咧，其实我哋都担心，即系譬如饮完奶嘅食嚿橙或者饮杯柠檬水，跟住就会好难消化。咁其实系会难消化嘅，因为会结成咗一块块咁。 冇错，冇错。 咁但系你个胃都系酸性噶嘛，咁就算你饮啲奶落去， 咦系， 系啊， 我冇谂过，系，因为你有胃酸噶嘛。 会咩 ？Coagulate 啊，我仲记得呢个字。 冇错。小公主 系 点解啊？ 即系结块， 结块 啊！ 结块会点啊？ 即系会姜汁撞奶咁样咧，又系。 即系相对嚟讲， 你冇见过啊？ 比较难消化 啊！ 系啊， 摸下。 你唔好搞佢嗰块啦。OK， 好啦，咁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咧，其实系会比较难消化啫。 系啦，咁啊，应该即系话肚痛啊、肚屙啊嗰啲，即系正常你消化系统 OK 嘅时候，应该就唔会有问题嘅。 哦， 系啦，咁你可以真系去试一试嘛，马家姐。 有时咧，有杯热唔系，我依家问正经嘢，有杯热奶咧，你摆耐咗咧，个面咪有。 入 面 膜， 好好食嗰塊嘢， 嗰個啲咩嚟㗎？ 嗰個應該係結咗出嚟，即係你等於豆腐嗰啲，即係豆漿嗰啲都會結咗嗰塊嘢出嚟，係啊，係啊，係。 有營養嘅。 都有營養， 咁我食咗佢啦。 你冇撩走佢啊？ 咁你腐竹都係咁樣靠咁樣整出嚟嘅啫嘛， 都 係 咁樣 嗰個豆漿個一塊塊咁樣曬出嚟 啊， 係 啊， 係啊， 你平時唔食 啊？ 你唔食噶？你撩开 系 咪啊？你话钙 啊？点解啊？ 我觉得好， 因为佢有份保鲜纸喺上面啊， 停咗喺度， 求之不得嘅呢块嘢， 求之不得。 食完，喂，你食完之后嘅话，你净系喺个口嗰度溶化噶嘛？嗰块嘢 好滑噶， 赔翻你喎。 你自己蠢就 得啦。好，对唔住，继续。 下一个问题。 咁但系马家姐，你有冇试过即系饮完奶食过橙咁样嘅经历啊？ 冇， 冇。 因为我细细个阿妈已经闹啦。 嗯，系唔俾啊，唔俾呢个行为。 我有噶。 系，咁又冇问题啊？ 我谂其实就算唔食橙就咁饮奶嗰阵时啊，都会屙噶啦。 嗯， 系啊，所以都唔关食橙饮奶咁事。 不过大家都唔好试啊。 嗯嗯嗯。 好啦，咁跟住仲有一条问题嘅喎。 系啊，跟住咧就系问咖啡伴侣系咪奶？咁你觉得系咪奶啊？ 我觉得 唔系奶啦。 我觉得 晒啫。 我觉得系 系 系 啲人工嘢嚟嘅。 人造奶。 嗯。 哦。 系啊，即系添加剂嚟。 哦， 系冇错。咁 即 系咖啡伴侣，即系佢又叫奶精啦，其实就唔系奶嚟嘅，即系佢系冇系。冇奶嘅成分啦， 1% 都冇。 咁佢主要咧係，佢係用嗰個植物油脂啦，跟住有啲乳製品啦、糖啦，同埋其他添加劑去整成嘅。咁整出嚟個味咧係好似奶嘅，即係基本上你喺咖啡嗰度落嗰個咖啡伴侶啦，你會覺得好香啦，因為其實個油脂啊嘛，咁個香味係嚟自個油脂，咁其實個口感啊都係比較似奶嘅。咁當然你嗰個營養成分。你即係蛋白質啊、維他命啊，就一定係啦， 因為 奶係冇得比啦， 係人造噶嘛， 係啊，咁就算一啲樽裝嘅咖啡咧，佢其實都會落咗咖啡伴侶或者 奶 奶 精 嗰啲， 我哋叫奶精， 係啊，都會寫咗係奶精啊咁樣，其實都要留意翻，其實嗰個唔係奶嚟嘅，即係你話可唔可以當你嗰個嗰日飲咗奶咧？其實 就唔得啦，因為佢唔係奶， 就唔會，除非你自己加咗即係奶落杯咖啡度， 嗯， 係啊，咁就唔同啦， 係 咁。咁啊，馬家姐好中意飲呢啲， 即係以後要形容嗰啲嘅就係話，即係你真係離曬譜，都嗰樣嘢都唔係真嘅，就係你都唔係奶嚟嘅咁樣，係咪？整個奶精， 我奶念你教我， 你個奶精，呃我， 係啊，咁所以即係個營養成分咧，奶精係比較低嘅，咁我哋就建議用翻奶或者植物奶去做翻你嗰個叫做咖啡伴侶啦， 知道。另外就係煉奶， 煉奶， 好中意飲嘅， 好中意飲。 細個佢 個個細個都好中意飲。 茶麵包啊，茶餅乾啊， 食西多士啊，正啊。 係啊， 咁煉奶又係咪奶咧？ 咁煉奶咧係奶嚟嘅。 只不過咧，就係頭先啊馬家姐嗰個步，即係個動作，佢喺 加 咗糖，咁啊爭一步就係要即係練成啦，即係我哋要煮啊，即係煮濃佢，咁所以你就會。感覺上你連奶咪擠出嚟嘅，就會溶噶嘛。 佢哋叫擠出嚟，我細個係罐頭發出嚟。 細啊嘛，你都應該係擠出嚟嘅，係咪？我哋係罐頭嘅。 罐頭啊，嗰個乜攞嚟不米㗎？係 啊，仲有就係嗰個罐頭開之後係咁舐。 係啊，小心啊！小心 戒親條脷 啊！ 小心戒親條脷。 你個罐底再攞倒啲滾水落去攪攪攪啊！ 攪勻佢嘅，咕咕咕飲曬啊！係 啊，佢連擠 你哋真係唔知啊，真係艱難啊！ 真係擠㗎，你 講真㗎，係啊，佢哋面對嗰啲好似嗰啲我哋嗰啲 高 啊，係 啊，高 咁樣 擠出嚟㗎， 所以你想要幾多咪擠幾多咯。 不過其實佢話主要嘅成分嘅話咧，都係牛奶加糖，係咪都唔算叫做係純粹嘅牛奶？係 啦， 大家又要留意啦。係 啦，咁所以即係尤其是個糖分就會多咗好多啦。咁所以你咪覺得佢好甜咯，都要留意翻嘅。 啊，最主要我哋講埋淡奶。係 啦，淡奶咧，咁其實咧佢英文即係 evaporated milk 啦，即係聽個名咧就係蒸馏嘅技術啦。係啦，咁啊將即係多餘即係。奶入面的水分咧蒸走了四至六成啦，咁就令到個奶咧更加濃啦。 淡奶， 咁所以即係對比起煉奶咧，其實佢個糖分就少好多，又冇額外加糖。咁所以對比起普通牛奶嘅營養咧，其實鈣質啊、即係蛋白質啊、維他命啊都可以保留翻 嘅。 係， 真係㗎？ 所以淡奶係好啲 嘅，係冇。 係咯，冇人攞隻煲仔開水飲㗎嘛？ 冇會咁做㗎嘛？你只會加落去嗰啲係 啊，冇錯，即係你起碼。個糖分係少咗啲啦，即係對於煉奶嚟講嘅時候，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牛奶，因為佢蒸咗之後佢濃縮咗嘛，你同等份量同牛奶對比嘅時候， 個營養價就 會高 啲㗎嘛，係 啦， 係咯， 即係佢蒸咗即係 concentrate， concentration 係 is higher。 唔係你講英文唔緊要，你唔好皺眉個須， 唔好咁樣陰起個鼻。 係咯， 喂，飲啲 即係奶精。 咁點解你唔可以俾人有 facial expression？ 唔係咯，講英文就係要咁七情上面㗎啦。 OK， 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就係攬住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唔同類型嘅奶嘅一啲嘅迷思。係 啊， 咁希望我諗其實你都係會建議大家，如果係 嘅選擇翻自己所需嘅奶咯。係啊，有啲需要營養奶，有啲需要全脂，有啲需要低脂。有啲需要脱脂，例如馬家姐就脱脂比較好啲啦。 好啦，好多謝曬， 多謝曬奶奶。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希望配合国庆组织具规模活动，包括联校庆祝活动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的比赛。蔡若莲认为，教授中华文化和举办相关活动可以联系国民教育。早前教育局网页上载首批学校外评报告总结章节，提及有学生唱国歌时声线较细弱。蔡若莲指出，唱歌的声线反映情感和投入度，上音乐堂时老师亦都会要求同学唱歌大声一些，是很正常的建议。他认为当局提醒学生在仪式上要投入，相信学校不会感到压力。疫情之後，市民北上成為熱潮。蔡若蓮說，期望市民留港消費的同時，亦都鼓勵家長多帶子女到內地體驗，真實立體了解國家發展，不要單靠看報紙認識國家而產生誤解。消委會調查18間持牌貓狗寄養所，發現價目透明度低，收費懸殊，建議消費者選擇寄養所時查詢收費細項和條款並作出比較。消委會調查的18間持牌寄養所之中，只有6間有透過線上方式主動提供完整價目表，其餘都需要聯絡商戶索取報價。其中一間在回覆消委會的問卷時，只是提供一小部分資料， 形容收費透明度極低。消委會提醒消費者要留意服務是不是有不同收費準則和各項附加費，例如沖涼費、餵藥費或者陪診費等。以一隻16公斤的狗為例，有寄養所視為中型犬，亦都有寄養所視為大型犬，兩者收費相差可達到一倍。港鐵荃灣線車廂發現一條長大約40厘米的蛇，蛇王奉召到場捉蛇，稍後會送往加道里農場。警方說早上大約7點半接報，有市民報稱在中環站開往金鐘站的列車上見到一條黑白相間的蛇，乘客其後在金鐘站落車轉乘另一班車。警方說蛇王指這條蛇應該是加州黃蛇，沒有毒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气温持续偏高，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8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56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6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2.8，恒生中国企业65.28升1.6，盈富基金18.33升6仙，美团116.7升2蚊，比亚迪股份236.2升6.8，阿里巴巴72.35跌4.5，华晨中国8.5升1.37，中移动73.35跌1.5，友邦保险55.7升2毫。建設銀行5.52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91，加元1.374，人民幣7.256，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7981點，跌833點。港金报2164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44美元，卖出23.6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人间出轨， 一男一女步入教堂。对于任何人一生之中能够遇到最快乐和最幸福的事， 就是这一日，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你祝福，好像整个世界都围着你转。你好像变成童话故事之中最幸福的公主，得到王子的爱护，直到永远。但是有几多人想过，这种快乐是不是真的会永远的呢？阿俊啊，阿俊 吓啊咩啊？ 你冇嘢啊嘛？ 冇冇嘢啊？做咩无啦咁问嘅？ 冇啊！我见你呢排成日都好似好多心事咁样嘅，系咪公司有啲咩嘢啊？ 哦，冇，冇问题啊。 嗯，自己搞公司咧辛苦啲噶啦，不如咁啊，迟啲我哋一齐放下假，等你休息一下。 唔得啊！呢排咧年尾接咗好多 job 啊， 嗯、 我哋过埋年先啦，好冇？ 咁啊，你自己小心身体啦。搵、钱虽然紧要，但系唔好危坏自己啊。 得噶啦，我知噶啦、我走啦，今晚见啦。 喂， 嗯， 做 咩啊？ 做漏咗啲嘢。 做咩啊？嗱，车匙、银包、电话我攞齐噶咯，冇漏嘢。 哎呀，你争我个 goodbye kiss 啊！ 啊，嚟啊嚟啊嚟啊！ 算你啦，拜拜， 拜拜。 我同阿俊结婚两年，感情一直都好好。佢半年前同朋友夹份开咗有一间清洁公司，帮人上门做深层清洁。因为系自己投资，所以佢特别紧张，样样嘢都亲力亲为。见到佢好多时候翻到屋企都已经好攰，其实我好心痛噶。不过，既然已经洗湿咗个头，我唯有鼓励佢继续努力咯。希望迟啲赚到钱，就可以揾多啲人帮手咯。不过唔知点解呢一排佢好似同平时有啲唔同，成日都好似神不守舍咁嘅。问佢，佢话冇嘢。最奇怪嘅系，今日佢翻咗工之后，佢嘅拍档阿文竟然打电话俾我。喂 喂，阿嫂，阿文啊， 咩事啊？阿文， 喂，我想问阿俊啊，佢喺唔喺度啊？ 佢啊，一个钟头之前出咗去咯、啊。 系，我约咗佢喺公司等，但系仲未见到佢、啊。 你等多阵啦，可能塞车啦。 咁、我再等下啦。系咧。吓、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问你少少嘢啊？ 好啊，你问啦。 呢排咧，你同阿俊冇乜嘢系嘛？ 我同阿俊冇啊。点解咁问啊？ 唉，我都唔知点讲。 唔紧要啊，你讲啊，大家都咁熟。 嗱，我讲咯。 哦。 我觉得咧，阿俊咧好似向出边识咗个新女朋友啊。 吓？点解咁讲嘅？ 嗱，系咁嘅，你听下先吓。上个月咧有一日咧，我哋要去一个住宅单位嗰度做清洁啊。点知咧，我嗰日咧发烧啊，要留喺屋。两屋企同埋公司休息啊，阿俊咧自己一个人去做喎。佢平时嘅速度咧四个钟啊搞掂噶啦应该，但系嗰日啊佢足足咧做到夜晚九点几十点先翻啊。 喂，阿俊，你搞咩啊？今日先收工嘅？ 冇，个屋主好人，咪谂住倾多两句咯。 喂。你唔止倾多两句，你倾多两个钟就真。我知啦，个主人系咪靓女嚟嘅？ 嗯，咁都几靓嘅。 唔怪之得你啦，喂大哥，你有老婆噶啦，小心啲啊，千祈唔好搞埋啲咩婚外情、啊。 你都黐线嘅，倾两句偈啊，婚外情啊，你边度咁容易啊？ 关心你啫，点啊？倾咩倾得咁投契啊？ 话咩都倾下咁咯。唔系啊，同埋因为咧，我见到佢好似有啲唔开心，咁啊谂住倾几句开解下佢咯。 系咩？佢做咩噶？ 佢做咩啊？冇讲，不过好似话咧，佢同佢老公搞紧离婚，咁佢老公又搬咗出去住，所以就谂住清洁下间屋之后卖出去咯。 嗱嗱嗱，呢啲 case 咧好危险啊，你千祈唔好接近啊。 点解咧？ 啊，仲使问嘅？佢依家嚟紧婚啊嘛。感情咧陷于呢个空虚嘅状态，咁啱咧你呢个又高大又英俊嘅男人，哈，俾佢遇到，唉，总之好危险。嗱，好彩而家你做完啦。 唔系啊， 我仲要上多一次噶。 我点解啊？ 哦，佢话啲重嘢搬唔到，叫我上去帮手。 嗱，你自己真系要小心啊！你明白我讲咩噶啦？阿人哋老公。 知啦知啦，长气。 后来佢有冇再上去呢？我都唔知道，我甚至已经忘记咗呢件事。只是咧，知佢耐唔耐咧，会有电话揾佢，一倾就倾好耐，而且每次电话响咧，佢都会神神秘秘咁走埋边听。终于有一日，我忍唔住问佢：，喂，大哥， 啊， 你呢排咧好似好多电话揾你，咩事啊？ 冇，朋友啫嘛。 朋友？女朋友就啩？ 嘿，你讲咩啊你？ 嗱，我都系过来人，我一睇你讲电话个样咧，就知系女仔嚟啦。一路讲一路咪咪嘴笑。嗱，你唔好怪我多事啊，你有老婆噶啦。 唉，我知道，但系，哎呀，我又唔识讲，我都好烦啊。 一场老友，讲嚟听啊。 唉，其实系咁嘅，我识咗新朋友，咁都。见倾得几埋嘅，但嗱，我哋冇嘢噶，我哋真系冇嘢噶。佢亦都唔系我女朋友，咁但系讲真，我对佢咧系真有啲幻想嘅。我冇衰啊？ 咩人嚟噶？ 上次同你讲嗰个咧，那个屋主个老婆啊。 嗱，我上朝话你，叫你小心啲噶啦，你真系俾我讲中。 喂，嗱，我同佢真系冇发生过任何嘢噶，不过只系间唔中得闲咪。聊下几个电话咁咯。 嗱，你因住俾阿嫂知啊吓，你就话冇嘢啫，你唔知佢有冇嘢噶嘛？你估佢信唔信啊？ 知啊，所以就系呢一样嘢烦啊嘛。 使乜烦啫？嗱，下次再打俾你，你咪同佢讲清楚。喂，我结咗婚噶咯，你叫佢唔好再打你咪得咯。 咁直接啊？咁样会唔会好似冇乜礼貌咁啊？ 咁你想冇礼貌定冇咗个老婆啊？ 唉。啊，得啦得啦得啦，我识做噶啦，我识做噶啦。 嗱，件事就系咁咯，阿嫂唔好怪我多事啊，我纯粹即系想为你哋好咋。阿俊咧其实乖仔嚟嘅，嗰次佢话完佢之后咧，佢冇乜再成日揸住个电话嚟讲。我谂佢同个女仔讲清楚啩。 系啊。多谢你话我听啊，其实咧佢呢排真系有啲古怪噶，我觉得咧佢成日都系神不守舍咯。问佢嘅话，佢又冇事、啊。系咧，我想问啊，嗰、那个单位咧而家仲有冇揾你哋清洁噶？ 冇啦，由始至终做一次啫嘛。 你介唔介意俾个地址我啊？ 吓、啊，阿嫂，啊、你攞嚟做咩啊？你唔系谂住上去？讲数系嘛？ 唔系，唔使担心。我就算上去啊，都系普通了解一下啫。你都知啦，我唔会大吵大闹噶嘛，我都唔系嗰啲人。你信我啦，俾个地址我啦。 啊，好啦好啦。 嗯。其实听完佢个拍档阿文咁讲，我个心一直都好唔舒服。虽然我都信我老公冇做埋啲咁样嘅事。但系思想上嘅出轨都系出轨啊！我好想认识一下呢一、這个故事当中嘅女主角系点嘅样子。我见到佢之后会点样？会唔会失控同佢大吵大闹？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我只系想知道，我只系想查明真相咋。我按咗好耐门钟，都冇人嚟开门，可能佢出咗去啩，我真系好失望。本来准备咗一大堆嘅说话，点知空一手而回。突然之间，隔篱屋打开道门，有个男人伸咗个头出嚟问： 啊，小姐啊， 啊， 你揾边个噶？你睇你系咁揿钟。 哦、啊，唔好意思啊，我想揾呢一间屋嘅屋主噶。 哦，吓、啊，成班移民咯，间屋都租俾人啦。不过收尾、 啊、收尾点啊？ 租客走咗啦。 你嘅意思系搬走咗？ 唔系啊，唉，后生女嚟嘅， 燒炭走咗啦，感情嗰啲煩惱喎，唉，所以咪業主咪叫地產公司有人清潔咗，諗住遲啲賣出去咯。我聽看間講嘅，唉，空宅咁易賣咩？唔使撳啦，冇人噶。 聽完佢咁講，我成個人好似跌咗落水咁樣，完全唔知道應該點樣反應。 小姐啊，嚇，冇嘢係嘛？ 冇，唔該曬，咁我走啦。 好啦。 离开咗之后，我漫无目的咁样喺度街度行，我尝试想合理化一件事，但我完全做唔到。究竟阿俊喺屋里面遇到个女人，系咪就系嗰个烧炭嘅女人？如果唔系，佢岂不是遇到？都不知道过了几耐，我发觉自己已经回了家，我完全集中不到精神，脑里面只是不停地想起那件事。突然之间有人敲门，我在防盗眼那里望出去，见到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仔站在那里，她好像知道我在望她，慢慢将块面靠埋嚟，对着防盗眼露出一个好奇怪的笑容。我心里面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我隔住道门问你找边个啊，然后我听到他用一把毫无感情的声话， 你不是来想找我吗？我现在不是来找你的。 是他啊，是那个女仔啊，我吓到退了两步，完全不懂得反应。 你不是很想找我吗？为什么不开门啊？你如果不开门，我就自己入来了。 没有啊，没有啊，我没有人找你啊，你走啊，你走啊，我没有人找你啊。 我再憎人家叫我走，你叫我走，我偏偏不走，我现在入来了。 老细揾我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今日播完啦，又要听日十点先见大家。 好惊啊！ 唔使惊， 表姐嘛， 点样解释呢件事啊？我解释唔到啊！ 系啊， 呢件事就交翻你，唔好乱翻嘢重咯。好，听朝见，拜拜。